表示，豬肉價格自農曆新年之後一直高企，但不少客人因為貴而不買豬肉，生意沒有特別受惠。豬肉業界希望內地和特區政府協調，放寬屠房日日清安排至36小時，穩定活豬供應。食物及衛生局就表示，日日清是防控非洲豬瘟的重要措施，亦都是內地當局維持活豬穩定供應特區的基礎。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稍后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63%。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有一两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嘅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3,390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61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73，瑞士法郎0.968，澳元0.639，加元1.39，新西兰元0.609，人民币7.055，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0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4.07美元，卖出1,714.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声音有些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的脉搏，亦有些是我们不喜欢的噪音。不同的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的时间6:08，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直播室里面今天早上继续都有白元浩陪着你们的。外面2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63%， 感觉上就没有昨天那么干燥了。昨天下午中午下午这些时间都去到就是30%多，哇，都真的非常干燥。今天就好一点了，都有63%。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龙陪住你哋一齐咧，就系喺今天早上迎接我哋命运俾我哋嘅挑战啊！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你会不会是一个很自我的人呢？同一时间你又会不会其实非常不自我，就是不断因为身边的人身边的事而去改变了自己。人在不同的环境底下作出一些改变呢，其实是对的。不过如果太过丧失自己，完全都是没有自己的宗旨，只是随波逐流，少少态度都没有的话，其实可能是一件错事。又有些人觉得啊，我本身都没错的，不过我要迎合这个世界。不过要小心，有时错误就是在于因为我们被外界改变我们自己实在太多。每次的改变都希望是正面的改变，而不希望因为改变带来负面的影响。今天的你如果想着改变的，是向哪一个的方面呢？ 知不知往事多改变，遗落了几多爱，埋下了几多怨，我与你共聚在何年，我与你别离在何年。像一支箭，留下记忆一片，留下痛苦一年。哪个会默默步向前？哪个会为求自我又再欺骗？ 一首嘅作品嚟自阿 Lam 林子祥，《改變常改變》。室外温系20度，相对湿度63%。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尖沙咀系一个乜嘢地方呢？其实除了商业大厦、酒店、名店林立之外，文艺气息亦都十分浓厚噶。唔单止有多个嘅博物馆，仲可以找到唔少具备历史价值嘅旧式建筑群。就好似咧，坐落喺编年台信号山花园嘅一个大包米信号塔，就系一种咧就见证住维港变迁嘅法定古迹。啊，19世纪嘅时间，尖沙咀系一个咧好少人嘅地方，而家点估到啊？相对于香港岛嗰边嘅兴旺发展啦，1888年代啊，尖沙咀可以用荒凉两个字去到形容噶，只系有小部分嘅村屋咧去到居住，即系好似而家咧新界啊都好偏远嘅地方嗰一种咁嘅感觉。系嘅，佢系有个海喺侧边嘅，但系以前咧发展啊实在咧系好薄弱噶吓。虽然咧有个海啊，這个海咧其实亦都有住咧水深嘅一个优良嘅地理位置啊，可以发展。但以前啲人咧就未识得咁样去到发展噶。啊，英国人开始咧就喺尖沙咀啊，接管咗之后咧就大兴土木啦。去到1910年嘅时间啊，南烟昌码头同埋九广铁路先后咧就喺信号山以南嘅位置落成，令到该区嘅发展啊成为咗接通中国以及全球嘅海陆交通枢纽。20世纪初出现咧就大量上万吨嘅一啲叫做大洋轮啊、大洋船啊，咁如果个海港唔够深嘅话咧，就需要另行咧就系搭建一啲嘅码头，或者咧用接驳艇先至可以咧就泊岸。不过尖沙咀呢一个可以话得天独厚嘅地理位置啊，令到呢个码头咧当其时顺利完成，更加成为啊当其时全球最繁忙嘅港口。信号塔对面竖立了两支的旗杆，一支就是用来表达风向和潮汐，另外一支就是欢迎停泊港口的船只。当年信号山就肩负起向维港船只报时的工作，对于航海的交通有着重大的意义。估不到100年前的尖沙咀其实都是这么荒凉。当其时亦都有一个嘅站，九广铁路咧就喺全可以话全世界啊造价最昂贵嘅铁路工程噶，系乜嘢呢？其实当年港英政府开通铁路，并非系为咗便利人民，而系带有一个咧战略嘅意思，希望咧就可以加深同中国嘅联系，以免啊危及香港咧作为世界第一转口港嘅地位。虽然以前九广铁路公司的终点就由尖东迁往去这个红磡，但是当年用来就发放报时的信号钟楼就得以保存，总算在这段历史里面留下了一个重要的见证，就是讲的就是我们的钟楼。现时这个钟楼在1915年落成，是一个历史建筑物，已经被列为法定的古迹，更加成为了尖沙咀以至整个九龙的地标。因应住尖沙咀城市的发展，信号山后来亦都削减成为半一啲叫做填海工程啦。唔同嘅发展啊，亦都可以话咧，就是标志住一个地方佢哋嘅成长以及佢哋嘅繁盛，亦都有所改变。 祈求突破满江闯一次，劈下书开心两次，由无路变串串慢慢移，要实现当天壮语，沿途活得相当有意义， 今天也算为世间贡献，却怕转折处欠励志。妄想这里有天会有树变成路，一醒觉竟已杀出这条路。丛林万里别拦着我，旧时热情又急躁，不安地痛。我只盼这里有天便会树切回路，疏忽了赶快去补，趁还未老。遗落美好枝叶，换到好前途，皆负数。时候不早了，但总算知道。然而没法事事都装载，昨日共青春竞赛，浪漫像错过了没后来，吃欢睡身边挚爱，留情爱的通通当障碍，怕怕世界用半生灌溉，我却荒废了某树海。出这条路，丛林万里别拦着我，旧时热情又急躁，不安地逃。我只盼这里有天便会树切回路，疏忽了赶快去补，趁还未老。遗落美好枝叶，换到好前途，皆负数。 谢安琪的作品山林道，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关于就是清洗一些婴儿的衣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小路仔吃东西或者婴儿吃东西喝奶都很容易就整污糟的衣服，再加上呢即是小朋友 BB 那些叫做皮肤啦，很幼嫩的，如果在清洗的时候不干净，其实就很容易令到他们的皮肤就敏感了，这些呢家长都不想的。如果遇到一些叫做顽固的污渍的时候可以怎么办呢？其实都是很简单的，可以呢就是直接用清水先洗一洗，发觉不得呢都可以呢提一提你，用一个咧就系浸下佢嘅方式。嗱，浸啊，个个都知道咧，喺人洗之前嚟，梗系浸一浸佢容易啲洗啦，系咪？不过浸咧其实都有啲技巧嘅。第一，浸泡衣物咧嘅水温啊，就不适宜咧就太过高噶。水温咧就唔可以太高啦，大概系40度左右嘅水温咧，其实咧就最适合嘅，因为过高嘅水温啊，容易令到衣物嘅纤维咧就变质，或者造成咧嗰啲颜色咧会甩色，更加会降低咗清洁剂嘅去污能力添。好啦，哇，你话浸嘅好似碗一样浸过嘢咁样，有啲人中意啦，不过就细菌好犀利啊吓。咁衫啊点咧？浸呢啲嘅衫咧个时间就唔可以过长噶噃。大概咧15分钟，其实就已经很好噶啦。如果浸嘅时间太耐咧，就容易会令到溶解出嚟嘅污垢咧，再次俾呢啲嘅纤维，就系纤维咧就吸收翻，件衫啊反而咧会污糟翻噶。 如果咧系洗鞋咧，就应该系直接咧就用个刷去到刷啦，就唔可以咧去到浸噶，以免造成咧就是、鞋有阵都会用啲胶咧去到黐住噶嘛。如果用嗰啲水浸住嘅话咧，就会令到个鞋咧嗰啲胶就有机会甩咗，咁啊影响呢一个鞋嘅寿命噶。啊、有啲嘅污渍咧就叫做含有蛋白质。啊，点解含有蛋白质咧？例如奶渍啊、尿渍、血渍啊呢啲咧，都系咧叫做蛋白质嘅成分污渍噶。如果遇到呢啲嘅情况咧，啊奶渍都系啊，就唔可以用温暖嘅水去到浸或者冲洗啦，否则啊。咁啊，呢啲嘅叫做有蛋白质成分嘅污渍咧，就有机会啊凝固喺我哋嘅衣物纤维入边，咁啊令到咧啲颜色甩唔到啊，咁啊真系做唔到我哋想佢干净嗰个嘅效果咯。所以浸衫都系有技巧噶。

次，第一次。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晨光。第一次，第一次。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五分的时间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就是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直播室入面今天早上继续都有白拳头陪着你们，外面是2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64%， 在早上的时间可以一起揭揭报纸。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看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坊间在这个疫情底下都有很多不同的调查出了出来，希望就政府可以望一望，更是一个借镜，从而就推敲出下一轮的一些抗疫的措施到底可以怎样做。政府之前推出过第二波的抗疫基金，包括就是拨款800亿元补贴雇员的薪金，但是雇主就需要承诺期间就不得裁员。有关注基层组织日前进行了一项的调查，发现有近九成的饮食业入面的中小企表示正在考虑结业或者裁员，他们未有因为措施而改变他们的计划。另外也都有三成的受访市民认为他们的薪金补贴就没有帮助，组织建议就尽快成立一个失业援助金。关注综援低收入联盟日前进行了一项的调查，以电话访问的形式抽样分别访问了250位就深水埗区、油尖旺区的市民、50位同区中小企业的一些叫做雇主。结果发现呢，是有 88% 的雇主正在考虑结业或者裁员，未有因为措施而改变，主要成因是因为就是支出就好像譬如租金没有受到任何的资助，更加预计到整体的经济情况会继续下行，营业额持续都是会大跌的。另外超过五成 52.8% 的受访者，他们的工时减少，近三成受访者其实已经失业了。被问及新的措施成效的时候，有大概四成半的人认为薪金补贴只是很少程度的帮忙，近三成人甚至认为都不是很帮到手。雇主短期之内仍然就会因为经营困难裁员和结业，组织认为由此可见经济下行对基层的影响十分严重。他们有些声音的，都希望政府不要只是救市不救人，如果要解决就是现在面临很多的失业或者结业潮，政府是不是要真的正如团体所说成立一个就是失业援助金，去到就是帮一帮这件事呢？好了，另外就再看这个了，香港家务助理总会在3月至4月进行了调查，总共收到154份的回应，结果发现有 32% 的家务助理工作时数大跌就是九成，大概 58% 的人工工作呢就下跌呢就是五成的。工会指出啦，整体的工时这个数字啦比12月份的时间跌了 67%。结果又发现啦，一半受访者指出家庭已经呢就出现了入不敷支的情况。有86%的人啦期望政府可以提供呢就财政的支援。香港家务助理总会方面就透露啦，早前推出的第二轮抗疫基金入面向全港有为雇员供强积金的雇主啦提供薪金津贴的，但是家务助理一向就不在一个叫做强积金的计划范围，批评基金对工友就是零支援，也都指出现今市道低迷，没可能就是找到其他工作去取代的。其中有啲个案系咁噶，入行咧就都已经十几年嘅一位姓李嘅女士，以往一个星期咧就至到星期日亦都有公开嘅， 家務助理嘅工作嘅，月入咧就接近20,000元。咁但系受到疫情影響，生意大跌一半。亦都指出啦，任職司機的士司機嘅丈夫情況更加差，有時啊一日做12个钟头，只系得300几蚊嘅薪金，仲未咧就系扣減呢一個車嘅租金，仲有油費啊。丈夫因此心情变得相当暴躁，夫妻之间的争执亦都多了很多，他们形容情况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是现时仍然就要尽量节俭，买餸呢咁啊晏啲去买，咁啊呢句明㗎啦，晏啲去买，有時呢就见到有啲铺头上三门啊，嗰啲货尾呢想清咗佢嘅时候呢都会减价，喺嗰个时候呢先至去买餸。工会建议向全港的家务助理或者就是培育员发放一笔过7500元的津贴，另外也向就是因为疫情开工不足失业者就提供更加多的津贴。现在面对很多问题，全部都是有关于经济下行啊，数据转差啊，对于我哋好多人嚟讲咧，的而且确咧喺唔同事情上咧有一种百上加斤嘅感觉。更加在这些艰难的时期，所以大家更加要团结一致。我们当然希望就老板一些的叫做支援可以平衡到大家的。有时候就可以不裁员，我们当然不希望见到这么多裁员，不过如果要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会不会有其他的方案呢？之前我们 KOL Vince 也说过，会不会就是大家员工和老板多些沟通，商讨一下会不会有大家的一些叫做减薪的幅度，从而就可以悭回一些金钱，不需要就是裁员，令大家减一减薪，共度时间，这样令到公司在一个经营困难的情况底下都可以就是度过今次的艰难，叫做回复正常的时候才又再加回这些人工，看看这些方法又可不可以就是给到大家一起共度时间。 首歌曲嚟自严艺格嘅作品叫做 Please Don't Cry。咁今日朝头早继续有 KOL Vince 同我哋讲下职场陷阱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职场 KOL 嘅职场陷阱入边咧，今日当然讲下啲工作嘅嘢啦。而家大家最关心嘅咧就系自己嘅工作啦，失业率开始高企嘅时候啦，有冇办法可以保住自己份工之余咧，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令到公司咧个环境啊更加好，咁啊减少咧即系叫做失业嘅机会啊，都好紧要。所以今日朝头早我哋揾嚟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阿 Vince 咧，继续喺电话侧边嘅。早晨啊 ，Vince。 早晨啦， 系啊，嗱，而家即系少不免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系、好多嘅公司咧都会开始裁员啦，咁令到咧成个公司咧嗰个嘅气氛咧好多都好差，即系我今日翻工都有啲提心跳胆，就第一我唔知道会唔会突然收到大信封，第二如果你话有好多我哋成日都见啦，做饮食嘅可能一翻到公司嘅发觉原来贴咗张通告喺个闸口嗰度，就话公司今日已经停止营业啦，咁样，哇！呢啲咧即系日又惊夜又惊嘅心态咧，好影响嗰个士气。有冇办法咧，俾一啲嘅意见啊，分享一下啲经验咧，就系令到其他公司都可以喺个工作嘅士气方面咧 ，keep 得翻好啲咧 ，Vince。 其实是啊，我即系你而家翻工，好似你咁讲，即系我自己都有时担心啦。即系唔好话边个，即系翻到工，你未收到信，你又会好惊，会唔会下个系我咧？咁、就算无论自己又好，或者你员工都好，其实系担心一定有嘅，因为自己公司首先生意又唔知做唔做得到啦，咁然后自己份工又唔知保唔保得到啦。咁好啦，咁但系其实作为公司又或者即系经理又好，员工又好，即系其实都系要继续更加做得好啦，因为都系。就希望大家保到住公司嘛，系嘛？保到自己，保到盘生意，保到公司，保到份工。咁啊，好啦，咁啊，讲紧留低嗰班嘅员工啊，点样可以令到佢哋继续保，即系维持到个士气咧？即系我谂唔系维持到士气嘅，起码令到佢哋正面少少啦，系嘛？即系唔好成日你担心都冇用。咁啊，所以我哋成日都会间唔时啦，即系未必需要好大型，就算细公司又好，大公司咩型嘅公司都好。咁我哋鼓励咧，就算你哋自己可能唔相信，有人都已经自己做紧，得闲都会问一下点啊，近来系嘛？即系关心一下同事，唔一定要见面对面嘅，好多时而家用好多科技，又或者有 Zoom 啊 Virtual Meeting 或者。个电话其实都可以间时咧，都问一下同事嘅感受系点样嘅。咁、因为你首先已经冇得面对面啦，即系你人同人，你就算唔讲，你可能你都会感受到同事、员工嗰种嘅感受，或者佢哋有啲咩担忧，有啲乜嘢嘅想法，或者咩需要。咁当你连呢个机会都冇嘅时候咧，咁真系要公司啦，或者经理都要主动可以行，即系行一步去做一啲问，虽然唔系个问卷，但可以都要问一问。即系温馨下同事，究竟近来你哋有啲乜嘢嘅担心啊，有啲咩需要啊？咁作为一个小型嘅调查啦，又或者 survey 啦，咁然后睇下公司有啲咩可以做。当然啦，同事话啊好惊，冇咗，通常就听下第一时间就听到啊惊惊冇咗份工。咁啊，去到呢啲位咧，可以点样讲咧？咁我觉得咧，透明嘅沟通咧，好紧要嘅。因为我讲过咧，因为大家唔见到大家，员工亦都唔知道公司做得啲咩，可能佢哋唯一所知道就系、是、边、个同事突然间唔想翻工，或者冇咗佢个 email， 唔见咗呢个同事。佢哋唯一係透過呢啲咁佢哋自己嘅方法去了解某啲同事可能消失咗，咁但係所以呢個時候咧，嗰、那個溝通好緊要嘅。點樣令到同事知道？即係大家叫共同進退啦。點解公司做成點樣啊？又或者公司近來嘗試做咗啲咩方法去令公司做得更加好啊？或者可以營運到啊？咁呢啲咧重要嘅，即係想話了解咗同事嘅諗法，但係公司咧都可以透明啲去話俾同事知，究竟而家個情況係點樣？咁呢個咧首先因為你要知道。一个人喺雾里边咧，担心啊，你咩都睇唔到。 系啊系啊，即系五里云雾咧，要点样拨开云雾见青天咧？呢个就系要公司谂办法嗱。首先就沟通啦，沟通嘅令到大家好似，哇，我起码见到啲眉目先，系啦，即系知道公司嘅方向，知道老板或者上司嗰个取态都已经好紧要。 係啦，冇錯啦。究竟即係公司究竟係咪收埋做埋啲衰嘢，我又唔知喎。咁、雖然我喺大環境大家都係見得唔清楚，但喺自己嗰個經常即係最緊要嗰個飯碗嗰個環境裏邊，係咪可以撥開少少霧？咁大家都睇到大家公司又唔知道員工係點啦。其實即係嗰個溝通好緊要嘅第一樣嘢啦。咁、第二樣嘢啦，好啦，我當大家知道透明度，當大家都知道大家即係嗰種環境喺自己。最近自己的環境清楚少少，可以睇多少少嘅時候，咁啊點樣可以做呢？咁啊比較可以開心啲嘅。近我相信而家都多咗公司，或者我自己聽到朋友都多咗做，我自己都有做，即係同我自己條 team 做啲咩咧？咁雖然而家開始大家都慣咗，之前講咗好耐，都講咗十幾個月叫做 work from home 啦，居家工作啦。咁、除咗居家工作，都仲可以即係做居家嘅 team building 喎。即係點樣居家 team building？ 係咯，呢個方法幾特別，居家點樣又見唔到面，就全部都係靠。視像咁樣都可以 team building 啊！ 其實都好似你將呢個個人平時即係個人化嘅生活，你擺咗去公司度啫嘛。即係你見你冇可能即係摸住你，冇可能搭住你膊頭，但係你可以叫做即係始終一個。人與人的交流咧緊要嘅，點樣？譬如你開一個 virtual 嘅 meeting， 或者大家可以 call， 你第一見到大家可能換個裝，我哋試過咧，即係做一個叫做即係每個同事總總會有啲叻叻嘅地方咁啊，係嘛？即係譬如有啲同事做開運動叻，或者呢個時候大家本來煮嘢唔叻，突然間變咗煮嘢叻，我突然間平時唔做運動嘅，變咗屋企係唔做運動，可唔可以每一個即係每一個禮拜會安排半個鐘，大家去做少少 team building， 即係大家去可能教下同事點樣整個甜品啊，或者可以怎樣去做一個叫做 workout， 在可以做半個鐘的拉筋啊，又或者可能有個同事教下畫畫啊，或者可能講嘅近來這個星期大家在家做完嘢之後可能煲劇啊，可以不一定跟公司有關，但是呢大家拿半個鐘出來一個禮拜、然後大家叫做視像去傾，去叫做都是要、建立翻嗰個嘅關係。咁、又或者就算你不是講工作以外，除了建立關係啦。都需要一啲時間去放鬆，即係需要大家時間去叫做大家去輕鬆一下。咁其實呢啲叫做 team building 嚟嘅喎。 咁令到大家即係多啲交流一下，除咗係自己工作嘅，可能屋企嘅生活，咁啊傾傾下咧，即係我哋簡單啲嚟講就係、俾多啲機會啲同事。傾下偈，因為大家都困住喺屋企啦，唔好咧同事同同事見面之間咧就淨係講工作，因為我哋你諗下我哋翻工嘅時候，除咗淨係講公司嘢，即係啲八卦嘢都要講噶，呢啲八卦嘢都係維持公司員工士氣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喎。 係啦，咁啊平時喺全世公司就幾時都做得啦，係咪啊？咁如果大家都喺屋企做嘅時候，就真係要 set 個時間做一做呢一啲嘅，都需要叫做。放鬆一啲嘅活動，嗱我叫做 team building 嚟噶啦。 咁啊，令到大家可以喺呢、這個叫做 home office 嘅時候啦，都可以咧就揾到啲生機或者咧就係、生氣，令到大家咧更加舒服啊！呢、這個 仲有啲重要，其實一開始咧唔係叫俾希望嘅，但係我哋成日都鼓勵同事向前看啦，即係撥咗啲墨再向前看，開始咧可以諗一諗。等同事我哋都有做，開始俾同事諗下啊，究竟大家想象下疫情過後，大家翻到公司，我哋點樣去慶祝，或者點樣去歡迎翻一啲嘅同事， 係喎、會興奮喎呢啲未翻工先興奮喎、 冇錯啦，或者要籌備一下，究竟我哋要點樣去翻工啦？係咪全部都翻工啦？係咪逐步翻工啦？其實都係會令人興奮嘅題目嚟嘅。 啊，都啱喎、咁同埋大家可以講下，如果真係要翻工嘅，不如大家煮少少食物啊，翻公司會唔會交換一下咁樣，令到嗰、即係團隊嘅精神咧，可以更加喺度啊，係咪先？ 其實好重要嘅，因為當其實中間咧我都留咗有少少嘢都可以補充，因為點樣去點樣話叫做 team building， 除咗自己 team 之外咧，公司好多嘅靠透明即係嘅溝通渠道啦。仲有啲樣嘢咧，我都鼓勵去做，就係、多啲做一啲嘅 sharing session 啊、即係譬如一啲公司嘅高層啦，可能自己可能錄個 video 又好，又或者自己可能安排一個叫做 virtual 嘅 sharing session， 點樣去同同事去分享喺呢一個嘅情況，點樣去？去生存點樣去過渡？其實喺呢一啲傾偈或者要交流嘅時間裏邊咧，可以去建立到多咗一啲嘅 connection， 即係老細原來做緊嘅嘢，原來同我做緊嘅嘢一樣；老細經歷嘅嘢同我經歷緊嘅嘢一樣，大家都冇分別嘅。咁、其實喺呢一度喺啲咁嘅環境，喺呢一個咁嘅交流之下咧，喺當中其實係可以建立到。叫做 more 一啲嘅 personal， 一啲個人一啲嘅關係，又或者一啲嘅情感上嘅建立嘅。 嗯，咁呢个情感上嘅建立咧，就真系叫做维系住咧大家个个关系，同埋可以 keep 住嘅事。如果连最基本嘅问候啊或者关心都冇咧，其实啲士气就唔会喺度。 冇错，呢个时候咧，所我哋嗰个叫做一个叫 understanding 或者叫同情心，同埋嗰啲同理心咧，系特别紧要嘅。 嗯，咁大家要留意住呢几个方法咧，咁 Vince 提供咗俾我哋啦，都可以咧希望俾多少少嘅提议啲听众咧，点样可以令到公司嗰个嘅士气继续 keep 喺度，大家一齐咧面对住呢一个嘅困境啦，好冇？今日朝早唔该晒 Vince，OK， 拜拜， 拜拜。 面对着困境大家都辛苦的了，不过所有的香港人无论是大team定是细team的工作的岗位的朋友，大家一起努力打翻场争气的波。 难得别离后仍够早睡早起都够晕，而你却算着我的过几滴眼泪才甘心心，算你好心比不愿伤透一个人，我没良心，即使还恨你但放心，没有空挂念你，让我口齿伶俐，大概早已经单打单到你受不起，难道你挨不起，你最好好在你仍然期望爱人变知己， 相对湿度65%。好啦，分途广播啦吓，同普通话台嘅听众讲声拜拜。进入晨光第一线，中文流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继续咧会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点，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桥下十三郎，请问系边位啊？ 乐于清理垃圾，未必得你成赞，对吧？若果不够碍眼，又怎足以令你惊讶？或者当个老爸，尚可得个年挂，有没冷淡，有没冷饭，我亦接纳，可以自制光环，照样快乐回家。 之前推出嘅专辑都系以唔同嘅人物角度出发。Jason 今次的桥下十三郎是讲天桥底的流浪汉，将他们的自得其乐写成这首作品。 我若太多恶劣也未恶劣到愿领着我，你若报到我并礼貌介绍我住过的窝，

咁我而家咧暖啲啦，咁原本咧喺九龍城嗰度就有個撥水節嘅，唔知道你知唔知啊？ 我真唔知道。 即係九龍城嗰度咧有個小泰國嘅位噶嘛，其實13至15號咧就是泰國嘅新年嚟嘅，今日咧就4月14號啦。咁原本咧都會有啲慶祝嘅活動，咁不過喺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嘅影響底下啦，咁亦都咧就。泰國方面泰國當地亦都即係取消咗呢個假期，亦都呼籲咧民眾就唔好公開呢個嘅聚會啦。咁香港嘅撥水節啦，亦都咧就係轉到去網上邊咧，去到舉行咁樣係啦。咁之前咧彭爺都講過噶啦，咁令到咧而家條街嗰度咧當然啦。人少啦，我哋希望人少嘅。雖然你話就話大家想熱鬧，不過人少始終都係安全啲。對於個疫情咁而家香港嗰個叫做確診嘅數字咧，係維持喺個位數咧，係值得鼓舞嘅。咁雖然而家我今日朝頭早睇咗好多傳媒都話到啦，咁復活節。嘅期間，即係都見到幾多香港人係曳曳啊！ 係啦，即係要出去放空下嘛，大家都話係 啦，要出去咁，所以咧嗰個嘅疫情可能會一至到兩個星期之後咧就反映出嚟。所以我呢段時間咧，我哋繼續咧要留意住嗰個嘅事態嘅發展，就唔好掉以輕心，繼續咧緊守住自己咧就係、是。自己隔離自己嘅呢一個行動， 真係要咬緊牙關啊！呢一種嘅堅持咧，其實都係可以訓練到你個人嘅耐性啦，同埋嗰一種嘅堅忍嘅能力嘅。 係啊，咁有陣時候我自己都會覺得咧，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忍住唔好出去，譬如市區人多嘅地方咧咁樣。 我知，俾多啲家務你做。 唔係啊，我係真係諗下咧，係咁、我。我屋企咧，即係有陣時都會去媽媽屋企咁樣嘅。咁、如果我自己就話，我睇翻個嗰個數字，可能醫得翻嘅機會係大嘅咁樣。其實好多人都好似我呢種咁嘅心態嘅。我醫得翻嘅機會都好大啊，就冇乜所謂啦咁樣。但係可能咧。有機會成為咗一個隱形嘅傳播者。 哦，係啊， 係啊，咁我自己可能冇病冇痛嘅，但係我係傳播緊嘅。我最唔想咧就係咁樣，所以真係叫出去嘅時候咧，就做好一啲叫做監控嘅措施啦，自己保護到自己啦。其實亦都係為咗咧保護好你嘅屋企人嘅，係咪？你錫屋企人咧，所以先至咧會戴翻個口罩，然後咧又會少啲出入呢啲地方咁樣，咁啊先至咧就係做到呢個抗疫噶嘛，係咪？大家加油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咦，有两日嘅晨光， 系啊， 冇听到佢把声， 好挂住佢哋啊， 系啊，早晨啊，弟弟， 早晨。 早晨啊，两位两日一日啫嘛，头星期一，今星期二， 星期五， 星期五 啊嘛，星期五都冇交通啊嘛， 系喎，即系唔系我啊，我记唔紧要， 放假放到开心到咧，都唔记得咗啦，唔紧要， 系啊，放四日假， 系啊，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唞足精神啦，系咪咁啊？翻到嚟咧就睇紧啲呢个交通嘅情况，咁啊出边情况点样咧 ，Didi？ 好啊，咁啊都系咧，提一提大家，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要维修交通灯，需要封路啦。就喺尖沙咀嘅科学馆道去畅运道方向，近住科学馆径啊个快线咧就封闭噶。我讲多次个位置啦，就系科学馆道去畅运道方向，近住科学馆径嘅快线咧就封闭噶。咁另外咧都有个路面维修，大家留意啊。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嘅。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同埋路面交通都系正常噶。 咁似乎今日系咪即系假期后咧，嗰啲交通都尚算 O K 啦，嗬？ 啊，依排咧都系咁样啦，朝头早因为又唔使翻学啊，同埋可能少人翻工咧，路面咧隧道都系正常嘅，咁所以就好多啲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咯。咁平时咧，你知啦。airtime 好珍贵噶嘛，所以我哋啲道路工程咧都少讲啲嘅，而家讲多咗就系咁解啦。 系啊，好紧要，交通嘅情况咧非常之重要。虽然话就话而家咧系抗疫期间啦，咁大家出入咧就少咗，可能真系少咗车。不过咧嚟紧啊，我哋都希望咧即系尽快，就延迟咗好多次噶啦。盡快就開始翻考呢一個 DSE， 咁到期時好多嘅考生咧，記住朝頭早啊，即係聽住晨光第一線嘅交通消息 咧，呢、這個好緊要啊！ 係啦，咁啊睇下邊一度咧有塞車，或者成日呢排都留意到咧就係好多整路啊，整路咧係啦，令到你原本嗰個路線改咗嘅，咁你 或者要長咗時間，係 啊，去市場應考，你知啦，呢啲唔遲得噶嘛，係咪先？咁 大 家記住密切留意住啦嚇，咁到時 Didi 交通方面又要靠曬你啦嚇，啲考生都睇你頭啊，到時係啊， 當然。 然啦，小白你讲得啱啊。其实平时路面你以为而家啦，你知啦，就系大致正常，小人翻工翻学。但系咧，如果万一嗰条路突然间有交通意外咧，哎呀，大件事啦，有排塞。 系啊系啊，同埋突然间多咗考生喺个路上边咧，其实亦都可能个路面要少少时间适应。 嗯， 系啦，咁啊都会可能有少少阻塞。 冇錯，所以出門口之前咧，再去睇一睇我哋嘅交通嗰個網站啊 ，My 啊 ，My 一開交通就睇到我哋嗰啲交通消息噶啦。 嗯，明白。好啦，唔該曬 Didi， 咁啊，聽日繼續麻煩你啦，同你再傾過啦嚇。咁啊，天氣方面我哋有阿 O 喺度。早晨啊 O， 早晨 O， 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早晨早晨。 係點啊？我記得尋日都好似話到個天氣幾好喎、嗯，今日又差唔多定係點咧？ 喂，今日削啲喎， 啊系啊， 琴日咁冇喎，咁啊翻今日要翻工，琴日咧啊好多朋友仔都放假先喎，嗱我而家咧就喺电台嘅天台嗰个位置啦，咁啊望去咧香港岛嗰边咧，喂香港岛嗰边嘅天气又比九龙呢边好好多喎、九龙呢度咧好似即系啲云咧相对比较密一啲啊，但系叫做香港島嗰邊咧，天色就較為明朗喎，即係用翻部天氣嘅術語啊嚇。 喂， 咁所以就爭啲啦。 係啊，呢、這個真係要聽，因為之前我都有上過港台嗰天台，又好似歐咁報天氣咧。喂，嗰、那個位真係好正喎、歐。 即係睇到咁多啊！ 你基本上咧，獅子山阻住咗睇唔到新界啊，係咪先？但係基本上九龍同埋港島嗰邊嘅雲層係如何變化咧，一覽無遺啊！ 哇，我真係要同你討論喎咁。 是因為呢原來呢港台的天台呢個地勢是相當高的。 是啊。 咁可以居高臨下啦。嗱我呢啲矮仔呢就最鍾意扮高㗎啦。咁上到天台嗰度呢同大家睇天氣呢就最正。同埋呢阿小白你禮拜六日嘅時候咪行山嘅都有。咁有陣時你行山都會見到喂有啲嘩好高耸入雲嘅大嘅山啊咁樣或者嘩好正啊好宏伟嘅山咁样。喂但呢其实就近到呢喺香港电台嘅天台嗰度呢你背靠睇嗰个狮子山呢喂、其实都几壮丽啊你都咪话。即係俾隻狮子呢钳住俾有一种神服啊嘅感觉咁样囉。咁之后早啊可以赞叹下大自然嘅美丽啦或者大自然嘅美好啦都几好。因为呢真係要俾少少甜头自己啊喺叫做今日假期后遗症开工嘅第一日。嗱头先都睇咗一啲呢喂假期后遗症点样啊可以呢即係叫做令到你返到公司嘅时候呢都可以快啲 pick up 返个工作情绪啦。第一样嘢呢啊无独有偶呢同我同小白同埋阿 Barbie 依刻做緊嘅嘢係一样啊就係呢同同事多啲溝通啊因为呢你同同事呢多啲啊问下喂假期去咗边啦啊喺屋企有冇煮啲好嘢食啊咁类似咁样讲多两三句呢个人呢就特别会融入返嗰个工作嘅環境啦，以及工作嘅情緒咧，都會慢慢 build up 翻咧，咁啊令到你講真，你都唔想翻到公司嘅時候，仲係做緊一種啊冇乜效率嘅低效率嘅工作模式噶、如果唔係，哇，真係飯碗不保啊！今時今日真係去到呢個同步過冬嘅年代，係 啊 係 啊係啊！頭先、我哋嗰個職場 QL 咧，阿 Vince 都有提過，即係呢個員工嘅士氣咧好緊要。正正咧就好似阿 O 所講咧，就係翻到公司嘅時候咧，不妨大家多啲傾下偈啦。咁如果你驚聚集嘅，大家戴住口罩。喂，打內線咯，係咪？咁你公司打內線， 視像啦， 係 嘛？ 小白講得好啱。 內線有冇得幾個人一齊傾啊 ？Barbie 呢啲， 好似冇噶嘛？ 唔知啊，細個打電話， 其實我都冇試過。 細個打電話有咩三人會議嗰啲噶嘛？即係好似我哋而家三個咁傾偈。 可能唔可以㗎，你照翻你平時嗰個電話方法咁樣打咯。 哦，係喎， 係咯，係冇分別㗎。 你可以試下咁，你哋 office 嗰度試下，睇下成班同事傾下偈嘛。 我哋坐得咁近，就咁講都得啦。 四人會議咁樣，用電話嚟 係 咪 啊？呢、這個真係好辦法喎！咁開會嘅時候咪唔使入 book 房又成咯。 我想話咧，我哋試過咧用一個視像軟件嚟開會啦，最後發覺其實現場聽聲係仲清楚過喺個視像軟件度聽㗎。 即係喺 office 嗰度嗌出嚟就仲方便係嘛？好，大家聽眾參考一下唔同嘅方法開會啦嚇，係啦，好啊，唔該曬 O 嚇，咁啊轉頭咧今朝 spot 到你又麻煩你咯，好唔好啊？ 好， 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啊短暫時間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嘅微雨，最高嘅气温咧会系24度左右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亦都系较大，所以朝头早咧就冻冻地，啊夜晚咧啊又冻冻地，啊日头咧啊又热热地，系啦，哇！而家24度啊，话到最高嘅气温啊吓，而家咧就20度，相对湿度66%嘅，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3至到 五啊，即係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咁可能咧就會影響到望起上嚟有啲煙霞啦。咁所以頭先阿歐望呢個獅子山咧，都有啲氣勢磅礴嘅感覺咧，可能都係有啲關係啊嚇。你可以嚟到咧今日朝頭早呢個時候啦，咁可以咧就聽聽啊晨光大學先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晨光大學。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大学啊，吓阿 O 继续请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 ，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睇到英国方面咧都唔多掂啊，咁啊，上个星期咧就揭示咗啦，话有啲机会啊，讲下啲英国楼嘅，咁啊，因为都好多文章啦，以至好多唔同嘅报道咧，都话英国咧去翻咧2003-2004年嘅一啲价位啦，咁究竟系咪入市嘅时机咧？入市又有啲乜嘢需要去注意留意翻咧？咁亦都系咪真系仲有得跌落去咧？因为你睇到喂，譬如汇控咁样啦，即系呢一件事都几影响噶。啊，即系成日话炒股啊，未必炒楼嘅，咁但系调翻转头一个角度咁样睇，你睇到汇控即系喺英国注册嘅，佢都话唔派息啦，咁样即系明明话派嘅，除证之后话派嘅都唔派啦。咁其实会唔会喺英国方面，大家买楼以至对个叫做金融嘅机制嗰、那个信心又开始跌咗啲咧？定还是后市应该点去睇、点去分析咧？交俾你啦，阿 Joyce。 嗱，而家咧英國嘅樓市咧確實咧係有平貨執噶啦，咁但係咧有平貨執之餘咧，頭先啱先講咗匯控啦，即係咁大，即係咁大嘅 news 啊，唔減唔派息啊，咁其實呢個咧亦都係即係顯示到啦，銀行界別咧即係裏邊咧亦都有啲銀行啊，即係唔係真係好多嘅現金流啊、水浸啊，甚至乎咧即係其實即係英國嘅銀行啦，即係亦都要唔派息嚟保住佢哋自己嗰個現金流啊。咁所以其實如果你喺英國買樓咧，第一件事就要留意啦，究竟你係咪有足夠嘅現金啊，即係敷皮去買樓啊？因為好多時咧，我哋喺逆市嘅狀況咧，大家唔好用旺市嗰、那個即係嗰個借貸嘅情況去對待，因為咧旺市就好容易借錢啦，好平息啦。咁但係咧去到逆市嘅時候咧，其實好多銀行即係山水喉啊，即係莫講話英國啊，其實我哋香港都有咁嘅狀況啦。咁所以咧，如果你一入到個市場啦，見到有平嘢買啦，就諗住銀行一定借咧，咁啊個管理就錯咗啦。咁因為而家咧好多時銀行咧，即係尤其是英國啦，即係好我好多朋友喺英國都係咁講，即係佢哋其實已經係閂咗門㗎啦，唔借錢。咁啊點算咧？咁啊冇辦法啦，唯有自己敷皮啊，自己諗掂佢啦。咁同埋而家呢個市況咧，確實咧，佢哋比我哋香港更加動盪啊！因為我哋就話即係可以仍然即係我你見到啦，仍然都有銀行可以批入到按揭啦。但係嗰邊而家情況咧，其實唔單止成個樓市啊，佢哋自己嘅經濟咧都唔樂觀啊！你都知咧，佢哋啱啱脱完歐啦，脱歐冇耐咧又搞即係搞個疫症出嚟啦，咁變咗經濟停頓之餘咧，確實而家亦都好多衍生啦，即係佢哋嗰個死亡數字都。即大幅上升啊！咁呢個其實引發咗好多民生以外嘅問題啊！咁所以咧有啲朋友仲話啊，不如而家去英國睇樓啊！其實我相信而家去唔到嗰邊睇樓，去到嗰邊都冇人帶你睇樓啊，個個都而家留咗喺屋企啊！咁所以英國你可能要睇多一排。系啦，咁反而咧，即系可以能够今日能够入到市，我相信系可以即系越洋买到英镑啦。因为始终咧买楼咧，你都要飞过去睇啦，飞过去签啦，甚至乎咧有好多手续咧去处理啊。始终英国买楼唔同香港咁简单啊，即系落张票签个买卖合约就搞掂啊。咁佢哋即系买楼之前都要睇一轮契啊，即系倾一轮啊先可以处理。咁但系确实而家好多人已经 home office 啊，咁啊点会有律师？可以幫到你或者代理幫到你，所以這段時間可以物色住先，但是待疫情過後，但是我們其實他們那邊的嚴峻度，我深信他們真的去到我想去到九月十月都未必能夠可以這麼快能夠正常運作了，就是我看到，所以如果真的大家看樓的話，那我想就即可能去到年尾了，那就可能會正常一點咯，是啦。 嗯，那年尾的時候正常一點，但是对于英国楼的后市你怎么看呢？如果你说喂现在叫一些朋友仔可以观察定先，对未来英国楼的前景是不是都真的有些水位，以至脱完欧之后是不是相对明朗一些呢？不是说这一刻便宜就 OK， 如果这个便宜的时刻是着了十年都是 維持喺3蚊、4蚊呢啲價錢嘅，咁就未必係一個投資嘅意欲好強喎，係咪啊？阿 Joyce， 啱嘅。其實咧，而家買英國樓咧好著數嘅，因為而家英鎊啦，即係哇跌到9.幾啊，即係見到都即係開心啊！好多人即係喺嗰邊唔一定置業，就算係即係讀書啊，我諗會多啲啦，即係小朋友喺嗰邊。咁但係而家喺嗰邊置業咧，唔單止咧，其實個榜低啊，其實我見到有好多嘅物業啦，尤其是咧啲大碼性嘅物業咧，佢哋折扣率咧會更加即係多啊，即係減價幅度啊。咁當然你話喂，咁細碼咧，即係如果你話有啲幾百萬嗰啲咧，都會有，但係始終咧呢啲我哋真係叫做民生日用啊，佢哋自己住緊啊，咁又唔一定咧。即係佢哋會大幅求售啦，始終都要住啦。咁反而咧，英國咧，我又會睇翻佢哋真係會陸續會有銀主盤喎。因為其實即係我識得即係當地一啲銀行啊，即係裏邊嘅人都會話啦，即係其實而家亦都有啲斷供嘅例子啦。咁所以如果咧，我哋再睇下即係成個市況啦，即係你都知道啦，佢哋嗰個疫症爆發都係講遲過我哋啦，即係應該係上個月度開始啦。咁啊，即係冚冚聲啊，咁所以咧，其實佢哋而家仲有好幾個月咧嗰個調整啊。咁所以如果真係買英國樓咧，我又覺得即係可以睇定多少少下時間，咁你睇定啲再入去市場再物色咧，咁我相信會揾到即係。平嘢啦，今時今日就。 嗯，咁啊，真係審慎啲啊！有陣時即係逆境嘅時候，你尤其是喺屋企冇嘢做咧，周圍碌下環球啊，即係世界各地嘅樓市出嚟睇啊！有陣時啊，咁好啊，200萬港紙啊，可以住到喺海邊間屋咧，就2000幾呎，幾好咧咁樣，即係都係啊，俾大家係發下夢啦。咁喺唔太開心嘅時候，揾啲樂趣啦。人都係有陣時都自我安慰都。好紧要嘅，日日愁眉苦脸，仲要戴住个口罩咧，就好容易焗到晕嘅，所以都希望即系心机旁边嘅每一位都可以尽量开心少少啦。系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啊，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咧讲下英国嘅楼市嘅，咁啊下个星期再倾过咯，好嘛？唔该晒你，拜拜。 晨光大学 喺呢个时候咧。仲想喺樓市或者喺個資產上面有增值咧，的而且確咧要繼續審慎啲先至得噶嚇。不過我哋人啊，最重要咧都係揾到自己嘅一片天空啊，揾到自己嘅一個安樂窩先至係最重要。 原諒我總不停受傷跌倒無處可逃，用盡力氣掙脫我卻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遥望，夜黑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 Yeah， 兄弟，那些光辉的岁月，高举着拳头满腔热血，为了理想和自由，我们撑过了多少寒夜，不顾一切不能抹灭，风雨里追赶，就算再多的梦夜，每次濒临幻灭崩溃瓦解，我们始终在最前线，追逐的不是过眼云烟，是火焰，是坚决一起共同创造的心中完美的世界， 不畏惧 用力奔向远方，最终的目标不计在风中，你我都曾经跌倒，岁月如梭伤痛，不可能忘掉，燃起胸口的火药，不放手要紧紧抓牢， 因为我总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用尽力气挣脱我却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遥望，夜黑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 说他放下想平静庸碌的过生活，他说他离开是因为抵不过也戳不破，他说请认命吧认输吧，不是我们的错，那一片海阔天空再看不见白鸽和彩虹，用完最后一口气捍卫最卑微的权利， 在乌烟瘴气的高压下拼命的用力呼吸，从前的战友和兄弟切记，我们曾一起努力，勇往直前冲撞暴力，用力奔向远方最终的目标，不停在风中你我都曾经跌倒，岁月如梭伤痛不可能忘掉，燃起胸口的火药，不放手要紧紧抓牢，为何对自己耻笑，为何让勇敢失效，在不停坠入死角，也许会饱受煎熬，也许已无可救药，梦想是最后依靠，原谅我总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用尽力气挣脱我却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遥望夜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前路茫茫遥望夜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我依然去拥抱， 作品来自黄明志，我们的海阔天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心里面的一片天空，这个属于自己最希望的找到的安乐，希望大家为了自己的梦想继续加油继续努力，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66%，先听听7点半钟的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着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澳办发言人话，上诉法庭裁定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以危害公共安全为由，引用紧急法订立禁蒙面法，是符合基本法。禁止蒙面規例繼續有效，有关判决纠正了原讼法庭的原有判决，有利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照基本法和香港法律有效施政，特別是應對緊急和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形，有效止暴制亂，維護社會秩序。發言人說，香港事務屬於中國內政，任何外國都無權干涉，批評部分西方媒體對香港法院的判決說三道四，妄加評論，是違背司法獨立原則，港澳辦對此堅決反對。非洲國家加蓬採取嚴厲措施防範新型肺炎疫情蔓延，外電報導部分地區需要由保安部隊落實措施，首都利伯维尔大部分地区处于停顿状态，商店和市场并没有购物人士，警方在14路口设置路障。加蓬总理贝卡莱上个星期五已经要求居民留家抗疫，根据禁足令，前往附近地区的驾驶人士必须证明是政府列明的必须专业服务。目击者说，虽然食物店获准营业，但是大部分在当地星期一并没有营业，令到部分居民没有食物储存。法国总统马克龙说，封城措施将会延长至当地5月11日。马克龙强调，法国的疫情已经稳定下来，虽然严峻，但是已经取得进展，但是有必要将严厉的抗疫措施延续下去。他又说，5月11日之后，法国将会可以进入新阶段，到时学校、教堂将会逐步重新开放，但是食肆、咖啡店和旅馆仍然封闭。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咧，交通都系正常噶。咁路面方面咧，就只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尖沙咀嘅科学管道咧，由于有维修交通灯，科学管道去畅运道方向近住科学管径嘅快线咧封闭噶。咁另外窝打路道啦，由于有路面维修工程，咁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嘅部分行车线咧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哋大家。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1936年西班牙爆发内战，带领国民军的佛朗哥得到希特拉和墨索里尼派出空军和战机相助，成功推翻共和政府。这场内战更成为纳粹空军练兵场，打造日后令欧洲各国闻风丧胆的战斗机部队。而英国制造的喷火战机能否抵挡来势汹汹的德军空袭呢？一飞冲天之两战之间，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36嘅时间啦，咁啊扭开心机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朝 sport 到你，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喂，小白，假期嘅时候有冇喺屋企都打多咗游戏机啊？ 冇啦，冇游戏机嘛，你唔记得咗啊？ 唔系啊，除咗你讲嗰个新换杰衣嗰一部咧、之外，咁可能手机嗰啲游戏都会打下噶嘛。 咪、正常咁玩咯，每日玩玩啱嗰啲 quota 咯，要如果唔系啲 bonus 冇咗咯。 真系啊，有阵时都要储下嘢吓。 几衰嘅， 唔系叫大家沉迷打机，不过有阵时打机咧真系可以杀下时间啦，特别喺你又要人哋留喺屋企，又唔俾人打机，咁样唔掂。 我细个打机打得好狼嘅时候。 候，我阿妈叫嗰部游戏机叫做任地狱噶， 系咩真系噶？乜嘢系天堂啊？啊，将啲时间攞嚟打机， 睇你个样子知道你落地狱啊！第时咁啊， 咁啊冇，绝对冇咁样做到啦。依家仲系斯斯正正咁样。喂，不过近排咧喺世界各地嘅体坛大事咧都要停摆啦。所以呢无论是 NBA 方面呢以至足球方面呢都转战呢、这个虚拟嘅呢个游戏嘅世界啦。估唔到呢连 F1 都系喎、啊。今季嘅一级方程式呢因为肺炎来袭啦咁啊未能上演啦。原定22个赛站入面呢至今呢已经有9个站呢系延期同埋取消嘅。咁啊力争呢凭呢个纪录7年霸嘅黑帝咸美顿啊亦都呢受到肺炎影响啊。早前呢要接受隔离喎、哦、连呢唔少其他车手都有转战嘅 F1 呢虚拟版嘅格兰披治大赛呢佢都无法参与。喂原来呢35岁嘅咸美顿呢一向都係好中意玩呢、這個叫做電競遊戲嘅，佢嘅志願咧，如果唔係成為賽車手咧、啊，就係、是、一名電競選手嚟嘅。 佢電競玩咩 game 啊？都係賽車啊？ 賽車同埋槍擊射擊 game 咯、哦， 玩槍擊啦，平時仲揸唔夠咩？好心佢 係啊，咁啊，槍擊嗰個就係、是、可能大家都聽過啦 ，Call of Duty 啦咁樣啦、啊。就算咧，依家年過30歲，其實都係35歲咧，亦都不時咧會打機打通宵喎。作為一個運動員嚟講咧，打機打通宵咧都幾奢侈啊！ 作為一個男人，我都覺得幾成功喎、啊，佢咁樣。 梗係啦，大佬，人哋啲時間喺邊度慳咗？揸車慳翻啲時間。佢揸車揸得咁快。系，梗系悭翻啲时 间。系佢咋吓？系佢咋？其他人唔好谂住揸车悭翻啲时间。 系啊，果然我自己都好喜欢佢啊吓，喺呢个赛车场上边咁啊。F1 嘅电子虚拟格兰披治大赛出现咧，系因为咧2020年啦，咁头先都讲啦，即系肺炎嘅疫情扩散啊，咁啊令到咧每一个赛站咧都有所影响，咁所以官方咧就联同啊游戏商咁啊出一个游戏啦，俾啲车手咧就算啊冇得落场比赛嘅时候，都可以咧喺游戏嘅世界嗰度咧决一胜负，一较高下。不过咧放心，啲分咧就唔会垂翻落去真真正正 F1 嗰、那个。世界入面嘅，不过啊，小白你知唔知道？其实咧，好多车手咧本身嘅训练咧都唔系日日都要落场嘅、哦，有阵时咧都要 喺跑步噶， 系啦，要跑步练气啦，同埋咧佢哋真系要喺个虚拟实境嗰、那个环境嗰度咧，真系去揸车嘅，好多时候都系半打机或者半训练模式咧，就系对住个 mon 嚟训练。 系啊，咁佢哋嗰啲系统啊，当然啦，比我哋而家电玩嗰啲咧就更加厉害啦，又实境啦，咁又。成个好似嗰啲游戏机中心嗰啲成座嘅车就望住个荧幕，就唔系好似我哋攞住个手掣啦。 系啦，同我哋对住部手机打机啦，打嗰啲赛车 game 啦。虽然啲声都做得好似嘅，啲声效其实就做得嗰啲， 嗰啲都好似嘅。 会副引擎嗰啲独有嘅声啊，做得好。 我有阵时半夜三更无啦啦听到轰嘅声，会咩事咧？附近有跑车，原来附近有邻居打紧机。 系啊，系咩？真系。 系。 喂，咁啊真 系 好 吓死啊！ 好啦，咁啊，早前赢得咧呢个虚拟越南站冠军嘅法拉利车手啊，纳卡力咧就喺比赛之后啊，即系电竞比赛之后啊，就表示啦，喂，电竞版嘅 F1 咧比赛咧远比佢想象中困难、哦，虽然咧就唔会有巨大嘅重力令到肌肉受伤啊，不过咧仍然会因为咧过度集中啊而令到自己比赛嘅时候咧挖出晒汗咁样、哦，咁、哦、原来咧即系睇翻真实嘅一啲电竞选手嘅训练啦、啲 training 啦，除咗咧每一日咧长时间啊操练专项嘅游戏锻炼技巧之外咧，部分嘅选手啊或者战队咧，亦都会啊制定一连串嘅体能训练嘅，以保持咧比赛入边嘅叫做持久能力啦。因为有阵时一铺电竞咧没完没了噶，即系打个几两个钟都会有咁样。咁啊，早前咧另一个射击嘅游戏叫 Overwatch 啦嘅电竞选手咧 Baby Bay 啊。咁咧就喺職業生涯嗰度咧，一開始嘅時候咧就大吃大喝啦，亦都咧討厭做運動啊。但係佢知道之後咧就發現咗呢兩種咧壞習慣咧，不單止令到自己嘅體重上升啊，亦都會咧影響咗自己咧比賽時候嘅反應。所以咧佢咧就請一啲私人嘅廚師啊，好似C朗咁樣，每一日咧 幫佢烹調一啲咧健康嘅食品啊， 哇，有個御廚喎、 啊，係啊，亦都咧每一日去健身室嗰度咧舉鐵啊嚇，咁啊可以咧保持啊電競選手嘅叫體能咯。所以其實今時今日咧，即係大家唔好以為喂電競選手真係坐喺張凳嗰度打機啫嘛，咁如果佢打機打得叻啊，又可以坐擁百萬年薪啊咁樣，咁其實咧入邊背後咧嗰啲電競選手啊，或者勁人咧、電競達人咧，都其實付出咗好多嘅。咁啊，大家千祈唔好以為喂，即係單單咁樣打機，或者朝頭早聽到收音機，喂小白同阿 O 咧話打機咧可以發達喎、啊，咁樣跟住你就哇書都唔讀啊，咁樣就埋頭苦幹去打，除非。你真係超級有天分，而嗰個天分呢唔係你自己覺得自己有，或者你爹哋媽咪覺得你有，係真係被一啲國際嘅叫做電競機構去認可囉。咁佢哋好快就會叫你邊讀書邊打機㗎喇。咁、 哦、 過住一種都幾非人嘅生活。好啦，咁轉個角度呢可以講埋 NBA 喎。NBA 方面呢首位確診嘅球員呢就係猶他爵士嘅中鋒啦，叫做高拔啦。咁高拔呢一度就成為呢 NBA 方面嘅播毒者嘅，更加有球迷咧将 NBA 嘅停摆嘅矛头咧就指向佢、哦。咁啊，高拔依家好翻啦，系啊。咁啊，出嚟咧同媒体讲啊，佢都承认啊，自己喺确诊之后咧，曾经受到死亡嘅恐吓啊，吓。咁啊，佢咧同媒体讲啊，话自己咧确诊之后咧，就收到好多咧唔同嘅手机嘅短信咧，以至 email 咧，都系一啲催言慰语啦。嗰啲都算啦，更加多咧係矛頭直指去佢嘅屋企人啊，甚或乎話喂你快啲好翻啊，最衰都係你啊，搞到大家冇得睇 NBA 或者打 NBA 啊，如果你再唔好翻嘅話咧，就直情會搞你屋企人啊，咁樣都話直情用翻呢啲咁嘅術語， 有邊個想病啊？老實講，係咪先？ 係啦，就係、是、咁。高拔都唔想嘅。咁啊，此外咧，亦都影響到高拔啊喺猶他爵士球隊嘅未來。嗱、呢段期間咧，一直有傳咧，佢同另一位確診嘅隊友咧 ，Donovan Mitchell 咧關係係破裂嘅。雖然高拔咧就多次否認啊，但係始終咧要喺爵士去出手調解啊嚇。咁啊，或者都會影響兩個人嘅友誼咁話喎。咁啊，即係高拔咧就再出嚟藉住自己嘅呢個肺炎事件去再出嚟回應下同隊友嘅關係啦。咁啊，承認兩個人咧就冇嗌交嘅，但係有一段時間咧就冇講嘢啦咁樣。 嗯，唔講嘢都。 系啦， 都唔搭俾嗌交嘅。 系啦，咁大家系啦，可能 冇嘢讲啫， 冇乜共同话题啫。大家真系啊，今时今日你出到街，哇，可能同啲朋友一聚旧，你估有好多共同话题咩？旧时就可以话喂，讲下去边度食嘢啊，咁依家又少咗出去食嘢、啊，去边度玩啊，咁依家又少咗出去玩、啊，讲下电影啊，戏院都封埋啦，系咪先？ 系啦， 跟住喂，如果你话喂讲下旅游啊，咁样 又冇得去啦。 更加冇得去啦，簡直係即係何柏良醫生淨係話三個月你都唔好諗啦，關於旅遊嘅事，所以咧只能夠睇翻啊一啲嘅舊相片啊，或者睇翻啲舊片段啦、啊，自己有得飛嚟飛去啊，原來咧有得飛嚟飛去啊，即係或者咧有得啊打開部電視機好容易就睇到 F1 啊睇波咧。呢啲垂手可得啊！當年嘅幸福咧，依家今時今日咧，都唔係必然啊，小白。 係啊，咁啊，呢啲大家都要留意住，珍惜翻咧，就係我哋一直咧擁有嘅嘢啊，冇咗嘅時候先至叫生弊藝啊嚇。好啦，跟住你再睇埋嚟自咧，就係法國方面嘅職業聯賽，咁佢哋之前咧宣布啦，計劃喺6月17日咧就重開法甲法乙，咁啊，但係係咪真係做得到咧？咁啊，亦都咧就係等待佢哋咧要再進一步嘅確認先至知道啦嚇。咁同一時間啊，英超方面都有消息喎，英超熱。次宣布啊，撤回要求疫情下临时休假非球员员工减薪 20% 嘅决定。咁啊，呢批嘅员工啊，四月同埋五月啊，将会可以继续领取 100% 嘅薪金，只系维持董事会成员减薪。咁啊，球会咧亦都会放弃申请政府资助，咁啊向员工资薪嘅一个计划噶。咁啊，睇翻啊，较早之前啊，热刺同埋利物浦上个月都表示啦，咁啊赛事停摆之下就会要求非球会嘅员工临时休假，咁但系就会透过申请政府有关工作保留计划的资助，咁啊确保呢啲嘅员工可以得

7:51啦，芭比你好啊， 你好啊，小白， 系咁啊，国际新视野咯。 今朝咧想同大家讲下咧，我相信咧嗱，我同阿小白咧都会常用呢一个嘅通讯软件去沟通啦。 系啊， 咁近呢几年咧，其实系开发多咗好多唔同嘅方向嘅。咁、我觉得咧最多人最普遍去使用嘅咧，而家就系嗰啲嘅贴纸啦。 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真系好可以代表到你嗰一下嘅心情嘅。咁但系咧，我想话咧，我以前咧其实系未有呢一种嘅 sticker， 即系所谓贴纸之前咧。我是一个不喜欢用表情符号或者是用公仔去在对话里面讲话的人的、哦。 那你已经由这个老土转回做这个新潮的人 了。是啊，跳了突然间一跳、跳了过来这样。为什么突然间讲这件事呢？那因为今早的国际新事呢就真的可能要令大家有少少失望了。 嗯、 我知道有些朋友每一年都会很期待住手机里面会有一些 emoji 的。即是 当你可能在沟通啊，无论你是、打一些文字加一些公仔都好啦，咁其实每一年咧，佢都会有啲嘅更新嘅。咁、原来咧讲翻话咧，有一个叫做咧 Unico 嘅非牟利组织，咁呢个系一个联盟嚟嘅。咁咧佢其实每一年咧都会系帮手咧系做呢一啲嘅 emoji 啦。咁原来每一年咧大概咧都应该系咁上一月份咧就系、去。批准，然之后就隔几个月就可以全部，无论你系乜嘢嘅型号嘅手机咧，都会用得到呢啲 emoji 嘅。咁、往年咧，多数咧就每一年都会有更新啦，因为大家如果有啲印象咧，就每一年都，今年会唔会有啲新嘅图案咧？ 哦， 突然之间你嗰个手机话，你个系统要更新咯， 更新啊，顺便更新埋嗰啲。 系啦，突然之间就会。呢个系我每一年最期待嘅手机更新嚟、即系佢有啲咩话咩解决咗啲咩错误啊，有啲咩 bug 啊，嗰啲修正咧，我都冇乜期待。但佢每一年咧，突然之间话有得更新呢个 emoji 嘅时候咧，我系开心嘅，即系睇有啲咩新鲜嘢咧咁。咁今年咧系唔受影响嘅、不过来年咧就受影响啦。 哦，点解咧？ 嗱，因为咧受到疫情嘅影响， 又系疫情啊？ 系啊，唔单止系普通我哋见到嘅一啲行业会停工啊，原来就连咧开发呢一啲 emoji 嘅呢个团队咧都受到疫情影响咧而需要停工、啊。 哎呀！ 所以 佢哋唔系 internet 嘅啫咩？ 嗱，我都系咁觉得。 点解现实世界疫情会影响到佢哋噶？ 唔知系咪啲前期工作需要即系都面对面进行啦咁啊，所以大家都好乖咁样咧，就 面对面办一次嗰啲 emoji 先。 我都唔知点解，我都解释唔到点解一定要面对面先开到工啊，而唔可以喺屋企。我哋成日以为呢啲通讯软件附带嘅一啲组合，应该系可以喺网络上面进行。 我成日见到咧，可以 home office 嗰啲大部分都系 IT 同事嚟嘅。 系咯，点解咧？就真系冇人明啦， 不过 我哋如果明嘅话，就已经加入咗呢个团队啦。咁但系咧，即系讲紧嘅咧，就系来年，即系2021年嘅时候咧，本身原定喺3月会发布嘅一啲 emoji 咧，就会延迟6个月，去到出年嘅9月先至有得更新。 哇，争咁远啊！ 咁所以今年嚟就已经有新嘅嘢啦。咁、要等到出年9月先会有再下一批新嘅图案咯。 哦、 不过你知咧，即系好犀利噶嘛，网络世界咧，通常就会有好多咧前哨嘅，即系会有啲少少流放咗出嚟。到底来年会更新嘅嗰啲嘅草稿系有啲咩嘅图案咧？ 俾、你望一望，吊下你班人先。 但系你要等年半。 系啦，不过可能假嘅、哦。啊！原來出咗出嚟嗰個 tips 係假嘅，原來跟住你揾都係出咗啦，咁啊攞翻啲張圖出嚟對咧，唔知道會唔會冇咧？ 嗱，呢一個就真係唔知道，因為咧都係喺報章上面咧有啲附載嘅圖片咧，就係講緊來年有啲乜嘢嘅 emoji 嘅。咁我自己覺得咧，其實最實用嘅呢一啲新嘅 emoji 咧，就係啲日常生活會接觸到嘅嘢咯。咁、我自己覺得咧，嗱，如果呢一張圖片咧，那個報章咧，附載嘅圖片裏邊咧。我就覺得最得意同埋最吸引到我嘅咧，就係嗰杯嘅珍珠奶茶啦。 哦，哦，係喎，有杯珍珠奶茶喺度。 係啊，因為喺食物種類裏面咧，你知往日啲 emoji 咧，咪都係啲好普通嘅， 係啊， 粥粉面飯啊，跟住生果類啊，蔬菜類啊。 啊，呢、這個圖畫真係好啊！我唔需要形容珍珠奶茶系咩样，系咪？ 系 佢就系真系一杯真嘅珍珠奶茶咁嘅样。 就是、exactly 就系我哋平时会饮开嘅呢个珍珠奶茶啦。咁，同埋另外一个咧，我觉得都比较几吸引人嘅咧。 呢个有块魔镜、哦， 系 叫人照下。 我睇唔到有魔镜、哦。 喺尾二个第二行底嗰度数翻上嚟，第二行有块魔镜喺度。 因为咧嗱，往日咧有啲嘅表情符号咧，其实咧系有少少。 某一個性別先至有嘅。嗱，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咧？佢本身咧 emoji 嘅誒嗰個列入邊咧，有一個係孕婦嚟嘅，即係大肚。咁呢個冇辦法啦，呢、這個一定只能夠係女士先至享有嘅 emoji 啦。咁但係咧，除咗孕婦之外咧，連臭小朋友有一個係臭仔嘅，抱住個 BB 嘅 emoji 咧，都只係得女士嘅啫。 嗯， 咁嗱喺來年呢一個新咧，即將會即延遲推遲公布嘅2021年新 emoji 裏邊咧。終於都出現呢個男士臭仔嘅 emoji 啦， 咁、哦、就好啦， 冇錯啦、 啊，平等啦， 係啦，咁啊唔單止女士可以抱 BB 啊，嗰個圖案嚇，男士一樣都可以抱 BB 啦。咁、 嗯、 我覺得呢一種都係一種新嘅進步嚟嘅。咁同埋咧我自己覺得咧最多人中意用嘅咧就係最原始嗰啲啊，即係哈哈笑圖案咧， 淨、哦、係一個黃色底。一個圓圈跟住好多表情嗰、那個， 冇錯啦。我覺得咧即係來年嘅嗰個列表裏面咧，有一個都幾搞笑，就係、是、笑中有淚啦。即係咧，佢明明咧個火係笑， 楊千嬅嚟 嘅 呢啲， 但係佢個眼角係有一滴眼淚嘅。 咁都係好嘅，係啦。emoji 咧就可以令到我哋一句説話上面咧加啲 emoji。就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情感喺度，例如鬧緊人嘅時候，你都可以加個 嬲， 或者加個笑哈哈。 哇， 蕭琪琪科讀社啊嘛，係咪？係啊。 但係我想講，即係都市人咧，而家係真係慣曬係要加上呢啲 emoji 啦， 係啊， 或者圖貼咧，大家嗰個溝通先可以完整啊。 係喂，其實睇翻歷史咧，我哋emoji 其實本身係日文嚟㗎啦，emoji 即係畫一啲嘅文字咁嘅意思啦。咁、其實由以前咧我記得啦，就係、是、江户嘅之前都已經咧有真係呢啲叫做 emoji。即係以前嘅日本人咧，佢哋寫啲字啊，寫由上面寫落去咁啊，佢哋好似中文咁寫噶嘛。寫落去嘅時候咧，咁佢哋就會喺個底嗰度咧，可能會加少少好似我哋而家呢啲表情符號 emoji 咁樣嘅。咁啲人咧研究下點解以前都已經有啲咁嘅字嘅咧，做咩嘅咧？啊，原來咧有用嘅，係我嚟俾嗰啲咧由於唔係個個都翻到學啊。唔係個個都讀到書啊！ 哦，即係唔係個個都識字？ 冇錯啦，唔係個個都識字嘅，所以咧佢哋就加呢啲字咧，就話俾你聽啊！我之前嗰句嘢咧，個意思大概嗰個表情或者個感情，我係想去到咩位啊？ 哦、 去到咁樣令到嗰一班即係可能識呢隻字又唔識嗰隻字嗰啲人咧，就容易啲咧 catch up 到。同埋有陣時可能有啲要寫啲書信俾啲可能讀書唔係咁多嘅朋友嘅時候咧，就用多少少呢 emoji。咁都可以寫啲書信咧，譬如翻屋企啊，俾其他人啊，其實都係嗰啲象形文字咁樣嘅演變出嚟嘅。 其實而家現代人咧都有少少似咗呢個模式啊，譬如咧好多時啲人同你講唔該， 我哋係進步定退步咧？ 唔知喎，而家冇人同你講唔該啦，淨係會整個雙手合十嘅圖案俾你嘅啫。 係啊，或者我有時候中意用嗰、那個多謝人嗰個廣告，就係鞠躬嗰個咧。 哦， 係啦，鞠躬嗰個，我覺得好似有禮貌啲啊。 都係 嘅，即係我唔係淨係雙手合十啊嘛。 嗯， 系啦，咁啊，睇下呢 emoji， 我觉得都几好嘅，咁可以咧将你嗰句说话咧可能要有少少责备人嘅，咁啊加翻啲开心嘅嘢俾人，咁嗰句嘢如果你系想赞人嘅话咧，你可以加到个手指公啊， 哦、 你想调皮啲嘅， 再形象化啲， 系啦，可以加个 V 字啊，觉得今次真系好幸运啊，可以加个 lucky 嘅手势啊咁样，其实呢啲咧都系同以前咧，即系呢个叫做emoji 发明嗰阵时咧。嗰、那個用法到今時今日咧，用處啊，用個原因啊，都係一樣，係、啦。只不過咧，我哋而家就改咗啦，我哋放喺電話入邊，咁大家有好多得意嘅公仔撳，就唔使下自己寫或者自己畫咁樣咯。咁大家用到呢啲 emoji， 咁啊生活咧啊加翻少少色彩，開心啲啦。 多啲樂趣。 歐元0.64，加元1.388，新西蘭元0.61，人民幣7.055。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092。日经平均指数报19,151点，升10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8.66美元，卖出1,719.8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看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在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在维里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而家龙尾排队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骏发翻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尖沙咀咧科学管道有维修交通灯啊，就系科学管道往畅运道方向近科学管径快线咧，而家系封闭嘅，就系尖沙咀科学管道啦有维修交通灯，科学管道往畅运道方向近科学管径嘅快线而家系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逼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CIBS 行真的是整队一起行 团体精神嘛， 我们呢 MTS 虽然是一间身体弱学校，但我哋咧都做过一啲好有挑战性嘅嘢， 要努力完成，晒强自信心大咗。 我哋心里边有团火， 训练我哋嘅学生遇到困难嘅时候继续努力。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ghk.hk。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思绪，发出此生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之前，寻觅最真。 好啦，早上时间嚟到8:07，继续收听紧嘅咧就系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芭比林慧， 早晨啊芭比， 亦都有小白啦， 早晨啊吓，咁啊电话侧边都有彭爷爷喺度， 早晨啊， 早晨 ，good morning 啊 ，good morning 彭爷， 早啊早啊，小白芭比，各位晨光嘅听众，咁啊今日咧。又翻翻工啦吓，咁啊唔知道大家嗰个心情点样啦吓？过去嗰几天咧，红日假期啦，希望喺呢个心态上边咧都可以有一个放松嘅机会啊吓。咁啊，今天咧其实而家咧好调翻转嗬，有工翻嘅朋友咧，即系如果系有公开咧，都即系叫做个心情可能仲轻松过嗰啲唔使开工嗰啲，或者要系留喺屋企嗰啲系嘛？ 系啊，而家有阵时放假放得长，系自己又担心啊，唔知翻到公司嘅情况会点啊咁样。 系咁，同埋咧有工翻咧，即系你仲可以离开，即系有个理由咧。唔系嗰啲叫话嗱，如果如无必要咧，都唔好离开屋企啦，留喺屋企啦咁样噶嘛。咁如果你工作咧系一个必要嚟嘅，即係有個理由咧，係點解我要行出呢個屋企門口啦？咁你咧就好似咧叫做仲開心咗啲，即係有得離開一下個屋企咧。即係有啲朋友會覺得經常要因為喺呢個疫情之下咧宅在家咧太長時間咧，即係冇乜。得活動啦，即係如果你個人又好好動啦嚇，咁啊真係要好多時間去習慣同適應嘅，呢、這個都明白嘅嚇。咁、所以我哋呢啲咧有得咧，即係離開下屋企咧，去呢、這個工作地方度叫活動下，叫係咁耳都叫做嚇，咁啊比較好似咧就都叫多樣嘢嚇，係好唔好咧？咁啊呢一個自己睇你嗰個心理嘅狀況如何啦嚇。咁當然我哋自己離開個屋企啊。 去到咧工作间啊个过程咧，我哋都系要紧守住嗰啲个人卫生啊，做足晒功夫啊，戴晒口罩啊，要去任何地方出出入入之前同埋之后咧，又查下啲酒精搓手液啊等等嗰啲啦，呢啲。一定要做噶啦！你有冇做啊，小白同芭比？ 梗系有啦！我呢，你知唔知我有支酒精啊，旁身周围喷啊， 系咪鞋晒啦只手？ 唉， 我有啊，我真系鞋晒啦只手， 仲要寻日， 寻日啦， 天气咁干燥，再加埋我啲酒精，话俾你听啊，我见血啊，只手就 嚟，哎呀， 严重，我心你离谱得滞，如果咁样，系唔识得点样去识？即系叫好好地去运用嗰啲嘅东西啊！ 我唔好搞到冇人拖，而家阴公，连个仔都嫌弃我只手啊！你知唔知啊？爸爸你只手咁硬嘅咁样，佢唔识嗰个鞋字，佢话爸爸你手咁硬嘅，哦系啊，拖啦咁样过马路啊！ 哎呀，咁唔得啦你！ 只手硬咪算咯，佢唔系啊，你条命硬。 喂，命硬系咪都系好嘢嚟 噶？睇下咩状况啦。 系啦， 如果系天下太平，好似冇乜得使 喎， 冇得使喎， 系啦。 如果嗰陣時好多難關嘅時候咧，你條命夠硬咧，咁好似啱用啲， 又好似啱使啲啦嚇。 咁可能而家呢一個世界疫情底下咧，即係如果喺股市咧，呢啲可能叫做瘟疫噶啦嘛。 嗯， 咁你條命夠硬咧，可能好啲。 係啦，都好緊要啊呢個。 咁啊，所以就唔好講呢啲啦。 共勉之，共勉之。 係啦， 講下天氣，大家啱聽。 好啊，好啊，好啊。係，咁啊，天氣方面啊，短暫時間有陽光啦，日間乾燥啊，最高嘅氣温係25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嘅，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都系大致天晴啊，不过日夜温差较大，咁早晚咧小心涉亲啊吓。而家20度，相对湿度67%啊。 哇，喺一个 double 同寻日 系啊， 寻日得30几啊，咁好啲啦吓，希望大家今日滋润翻啲啦。咁我话唔阻你哋嘅时间咧，因为我跟住咧想听翻咧啲财经嘅分析，你知啦，个市今日开翻噶啦嘛。 好啊，我哋听下 O 嘅神经。神光财经大家，哎呀，讲错嘢添，系财经第一线，听一听先。 神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二的早上，神光第一线，神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来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卿帮我们分析大市的 Kenny 早晨。 是早晨，早晨。 早晨 Kenny， 喂，看回隔晚美股呢就麻麻地一下，道指要跌跌328点啦，令到呢港股的 ADR 呢收市都要跌跌228点啦，港股今日有机会下市24000的关口，整个大市分析啦，放完假之后啦 ，Kenny， 你点去睇咧？ 其实就经过上一个礼拜，大家都即系受紧呢个系各央行方面啦，或者政府推出系即系刺激措施之后咧，大家而家就似乎系嗰个动力系有少少冷却咗嘅。咁同埋咧，就算嗰个系减产，即系油方面咧，那个系减产嗰个数字比预期系大。不過就似乎就市場都係觀望下究竟嗰個係個經濟對油嘅需求係點啦，咁同埋睇翻整體嗰個係業績，因為嚟緊美國有啲業績開始陸續公布啦，咁所以變咗就可能都會係觀望氣氛又會重翻啲嘅。不過就整體就講嘅話咧，就其實個走勢經過即係一系列嘅依個刺激措施之後咧，氣氛係轉好咗嘅。咁同埋依個都依個禮拜都有關鍵嘅，就睇下究竟個疫情方面咧係咪可以係見頂啦。因為而家睇翻似乎美國方面咧都有機會咧個疫情方面個數字咧就喺今個禮拜內見頂嘅。咁其實之前咧係特朗普都有提過嘅，就會唔會喺嗰個係復活節假之後咧，就有機會係解除咗嗰個係社交嘅限制。咁如果係嘅話咧，咁應該可能就令到大家憧憬嗰個經濟復甦嗰個情況會比較樂觀啦。 講下咧油股方面，因為睇到咧石油輸出國組織啦，同埋佢嘅盟國啦，咁早前咧就達成咗咧史無前例嘅減產協議啊，同意喺五月同埋六月咧每日減產咧970万吨嘅原油，咁等於咧全球嘅供應啦大概10% 到啦，以穩定油價。咁其實今年年頭到依家咧個油價都挫得幾誇張下，咁呢一個措施係咪有機會真？系啊，如大家所愿咧，个油价会相对咧较为缓和一啲啊，冇挫得咁紧要咧 ，Kenny。 其實好啲啦，氣氛上面，之前我哋都解釋過啦，其實油價咧同供需只不過係其中一個影響嘅因素啦。你睇翻其實你知油價方面咧又受到好多嘅地緣政治因素啊，美元匯價，咁其實你睇翻美國方面嘅取態咧，影響係好大咯。咁所以變咗你睇翻嗰個係供應方面咧，雖然係減少咗，但係咧就未必對個油價會有大嘅刺激。咁尤其是而家大家對經濟嗰個係前景方面都比較謹慎啊嘛，咁所以變咗對個需求上面都係比較唔係咁樂觀住咯。咁所以形成咗，就算你個供應係減少咗嘅，只不過係平衡翻個需求可能嗰個減弱嗰個問題，而唔係話一個好重大嘅利好因素咯。但氣氛上面係有幫助嘅。但始終自從呢個美國成為一個正出口油國家之後咧，其實油價都好難大升噶啦，因為而家唔同以前嗰個情況，以前就話啊，大家可能好擔心唔夠有用啊咁樣，但係而家大家從來冇擔心過呢個問題噶嘛。咁而有好多替代能源啦，同埋都係隨住科技進步啦，對油嗰個係需求都有個結構性嘅改變啊嘛。 係咁啊，睇翻啲油股啦。咁其實如果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係油股嘅 fans 咧，其實咧。過往嗰幾年都幾失望下嘅，係啊，真係由高位一路跌，一路跌，一路跌，無論啲油價係升定跌咧，一路咁樣垂落去喎。咁啊，係咪即係中長線繼續持有呢啲油股咧，都真係冇乜運行下 ？Kenny， 你覺得即係一路以來都係失望居多啊？ 係啊，即係我就唔係咁睇好啊，不嬲對油股份方面都唔係太睇好，尤其是最重要就係話頭先提到啦，油嗰個價錢係好多人為政因素所影響咯，咁同埋第二就係最緊要就係話嗰個社會轉變啊，其實你而家連中國方面咧都已經係由第二產業轉去第三產業推動啊嘛，咁你第三產業嘅話咧，其實好多係服務業啊，同埋高新科技啊、資訊等行業，咁其實對於油嘅需求咧。傳統資源的需求咧，同以前係好唔同啊嘛，咁所以變咗你好難 expect 好似以前嗰個需求咁大，咁同埋你全球都講緊環保啊嘛，好多講緊替代能源嘅，咁所以大嘅方向、大嘅趨勢咧，其實係用油係會減少，而唔係會增加咯。 咁所以咧，即係心機旁邊嘅聽眾都即係將啲油股可能真係要諗下點去操作啦。即係過往喺高位買落嗰啲，係咪慢慢等佢升翻啲就真係出咗貨佢，跟住繼而換馬嚇咁啊？ 好簡單嘅股價都話到俾你聽，其實嗰個大嘅趨勢、大嘅方向係點啦。同埋第二就係你睇業績都睇到啦，即係連續，即係尤其是香港上市嗰啲內地油公司就更加業績唔會特別太靚仔，因為始終佢哋嗰個操作成本都係比較貴。咁你就算好似中海油咁，都要成20几蚊成本一桶。咁你沙特嗰啲中東講緊幾蚊雞一桶嘅成本嘅啫嘛，咁你其實係好難做咯。 咁啊，更加唔好讲中石化啦，跟住呢啲真係令到股民伤心啊。咁啊，好转个角度讲啲啊，可能有利可图㗎啦，或者有啲投资机遇啊，就係讲緊喂，大家都有去街市买餸啦，咁近排啲猪肉又再贵咗好多啦，咁啊猪肉嘅价格呢就直接呢就反映到呢个猪肉嘅股份。咁啊，如果大家即係心水清嘅话呢，过往都好似有喺节目嗰度讲呢，话啲猪肉股呢真係长揸呢就真係都几好揸嘅，而且呢个升值潜力都几高啊，咁啊可能可以帮啲买送钱做下对冲啊，啲家庭主妇。咁啊唔知 Candy 系咪咁睇啦，以至你点去分析呢，即係今一年嘅呢个猪肉嘅价格呢。 你讲开香港买之后其实供港猪呢一排个供应大幅减少喎。所以你見到早幾日咧，其實嗰個係競投價錢係創咗歷史新高啊！咁你都睇到其實就嗰個豬嘅供應咧，仍然都係比較緊張，尤其是內地嘅情況係咁嘅情況。雖然個非洲豬瘟咧就係都已經係叫做慢慢係舒緩咗，但係供應都仍然唔係話太過充裕咯。咁我諗暫時就嗰個豬價咧都係比較難係顯著落得落嚟嘅。咁但係你買豬肉股咧就要都要留意翻，因為尤其是豬肉股係分開翻上游啦、生豬屠宰啦、養豬啦同埋呢個分加工嘅。咁如果你譬如講萬州嘅話咧，就更加係涉及啲中美兩地方面咧嗰個豬價問題添。咁而家係會好啲，嗰個恢復翻呢個係可以進口呢個係美國豬啦，同埋美國豬價係比較低啲，咁所以令到萬州方面咧就可以做到一個係好等嘅情況喺度。咁但係就未必係經常性可以做呢樣嘢，所以你買豬肉股嗰時咧都要分析下嗰個係成本同埋收入結構上邊嘅問題咯。 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都要留意翻啦，就唔好一听到喂、哎、有猪肉嘅股份咧，就即刻入去睇一睇佢咁样吓，咁可能有阵时都 有时你可能成本反而会贵咗嘅，因为去咗做增加工比例多嘅话咧，你猪价升，佢反而系成本系贵咗噶。 系啦，咁啊，所以心机嘅听众都要留意翻啦。好啦，啊，最后问埋 Kenny 啦，今个礼拜仲有啲乜嘢嘅板块或者股份咧，散股民可以留意一下、抠下咧？ 似乎都系嗰啲消费同埋内需股份方面咧，就喺上个礼拜开始启动之后咧，应该今个礼拜都仲系 O K， 因为内地方面咧都陆续恢复复工复产啦，咁啊甚至乎有啲地方方面咧就系、是政府会派消费券啦，咁同埋系似乎个经济活动咧开始慢慢系上翻轨道啦，咁所以都系消费啊内需等嘅板块方面咧，可能都会成为短期嗰个主流啦。 咁产股民呢就可以参考一下啦。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世卿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 Kenny， 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啦。拜拜。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 几方面呢，第一方面就是个疫情本身，我们每日睇到好多不同的资讯，确诊个案不断咁样上升，亦都好多专家都同我们讲啦，而家个情况是非常之危急，甚至呢都会形容为是一个叫做战时状态啊咁样，咁呢啲呢都会令到我们都是担心。咁除了一个疫情本身之外呢，就是疫情所引申出来的呢，譬如口罩的短缺啊，咁呢亦都是我们要去到社交有个隔离啊，咁因为一向呢我们社交嘛，同人傾偈啊嘛，咁但系而家咧就要我哋隔離啦，咁亦都咧即係減少咗一啲去俾我哋去到抒發情緒啊、傾訴嘅一啲嘅機會啊咁樣嘅時候咧，再加上可能成日要喺屋企，咁啊面對住更多嘅問題，例如咧小朋友嘅管教啊，又或者佢擔心佢哋嘅功課學業啊，又或者咧我哋自己嗰、那個在家工作嗰個安排啊等等咧，就以至咧一啲可能經濟上邊可能嘅影響啊，呢啲嘢咧就係引申出嚟我哋。令到我們都會有擔心有焦慮的一些原因，絕大部分人呢我們都是有一個機制怎樣去到應付壓力、啊、調節自己的情緒、啊、這樣呢去到即是應付這些這樣突如其來的一些的衝擊、啊，但是呢有少部分人士呢即係種種嘅原因啦，好多唔同嘅個人因素都會呢可能喺佢哋呢一啲咁樣嘅衝擊底下呢承受唔到，咁呢引發一啲嘅真係情緒嘅問題，甚至係情緒病出嚟囉。如果呢我哋發覺呢自己個情緒係持續性呢咁樣去到好多嘅焦慮啦，過於嘅擔心啊，甚至係驚惶啊、驚恐啊咁樣嘅狀態呢，又或者呢我哋變得呢個人好敏感嘅、好暴躁啊，咁呢都有可能咧，系情绪会长期咁样去到低落啊，令到我哋咧觉得好似冇晒动力啊，唔想做任何嘢啊，等等呢啲咁样嘅情绪啦，以至身体上边咧，身体上面第二部分咧，我哋如果好多身体嘅症状，例如话心跳好快啊，呼吸好急促啊，有时会出汗啊，甚至咧成日想作呕作闷啊，冇胃口啊，瞓觉瞓得唔好啊，成日醒啊，第三咧就系一啲嘅认知嘅症状啦，例如成日都觉得咧好似精神集中唔到啊，好记性咧好差啊。思考好缓慢啊，啲嘢咧好似决定唔到啊，咁样样吓，呢啲咁嘅症状咧，如果吓嗰个情况系严重持续，并且咧影响紧我哋嘅生活嘅话咧，就要我哋可能要寻求一啲专业嘅意见啦。但系当然啦，如果啲症状嗰个程度唔系去到咁夸张嘅话咧，其实都可以系理解咯。即系亲密啊，同住嘅家人啦，咁如果我哋一向都有好多沟通啊、认识啊咁样样，即系好多嘅互动嘅话咧，我哋都唔难发觉咧，各位屋企人嘅情绪咧，好似真系有持续咁有问题咁样。咁往往都系有唔少嘅病人咧嚟到我哋诊所咧，都系屋企。有人发觉佢有唔妥啦，咁所以建议去睇医生啦，咁样样咯。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本女子 Acapella 组合 Little Monster 在日本再次推出他们的全新歌曲叫做 Starting Over， 差不多每一张的 single 作品他们都是会同日剧去到合作，今次他们也同冈田结实主演的日剧去联成，虽然日剧的背景是围绕住学生，但是他们都希望用这一首 Starting Over 将一班学生的情感纯真的心灵带到去大人的社会入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Little Monster Starting Over。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Little Green Monster 的 Starting Over。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今朝早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嘅人就係我啦。 哦，有啲咩告诉彭爷爷呢？ 嗱，你知啦，而家呢好多人都鍾意呢就係网购㗎嘛。咁特别我啦就非常之鍾意上网买嘢啦。 你都係达人嚟㗎啦已经。 我又唔夠膽咁样自居。咁不过呢一排呢当我去买一啲嘅家品嘅时候啦，咁我都会有啲惯性浏览呢一啲日本嘅生活家品嘅网站啦。咁我留意到呢一排喺佢哋嘅家品网站上面呢头三位在很多间家品店的排行榜呢都是有同一样东西出现的。 是 那这样东西呢我以前 是。跟抗疫有没有关系的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一个新的发明。在疫情之前呢我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东西在市面上有任何用途的。 是。 因为呢它类似一个帐幕一个折叠式的帐幕。但呢一个帐幕嘅形状咧，就好似一个电话亭咁样。咁其实咧，嗱，佢就系一个叫做 电话亭，系 系咪咧？嗱，其实佢一个长长方方，但系咧佢都有若干面积嘅，嗱，入边可以摆到 哆啦 A 梦嗰啲 嗰啲法宝 拎出嚟嗰啲叫神秘电话亭。 系啦，我都觉得好似，所以今朝早咧就想话俾阿彭爷爷听，嗱，好多人咧，你知道在家工作咧，咪好担心会受到屋企嘅引诱啊，或者。啲人行嚟行去嘅滋扰嘅， 影响啊，系啊， 系啦，特别系好多人咧，咪话要网上开会议啊，或者系上堂咧，咁有时咧屋企人喺后边吸尘抹地，或者咧系行嚟行去咧嗰啲背影咧，咁就非常之滋扰同埋好尴尬啦。咁咧我见到呢一个网站上面咧有一个叫做咧，其实几好笑嘅，我自己觉得這個呢一个系类似一个嘅密闭嘅工作间，咁佢有个名咧就叫做家中 电话亭啊。 唔系叫做家中自闭式空间袋 哦， 嗱我咁样译啦，因为佢日文嚟嘅，全部都系 自闭空间袋。 系啦，何谓自闭空间袋呢佢就系一个长长方方嘅，好似电话亭嘅形状，其实即系好似啲 marquee 人哋换衫嗰啲 marquee 咁样。咁但系咧， 未必知咩叫 marquee 喎。 嗰啲帐篷仔啦， 即系简单啲嚟 讲啦，帐仔啦， 一个全黑嘅电话亭咯， 系咯，你当一个电话亭，咁但系佢系大过一个电话亭嘅，咁同埋咧，佢个顶咧系可以用拉链嚟拉开佢嘅，即系你系可以露天嘅，你可以露天式工作嘅，咁用翻屋企嘅灯光啦，入边咧就可以摆到一张书台，同埋坐到一个人，嗱，咁台同凳系你要自己提供嘅 吓，我啱想问你添， 系冇台凳嘅，即系我只系想讲个空间可以俾你摆得落一张台仔，嗱，一个人嘅位置嘅咋，只系个人单人式嘅，咁当你屋企 home office 嘅时候咧。你又好驚俾人騷擾，或者你好驚咧啲直播嘅時候咧，人哋見到你屋企嘅環境啦，可能話咁亂嘅你間屋，又或者係你咁多人行嚟行去嘅，咁你知可能啲阿媽著緊睡衣啊，或者工人姐姐吸緊塵咁樣咧，有時好尷尬啦。咁你就可以考慮咧買呢個家中自閉式空間袋，就喺入邊工作啦。 嗱，咁咧相信咧你嘅专注度同埋你嘅尴尬度咧都系可以大大地。 我反而想买俾个仔。 点啊？你想运佢入去啊？ 唔系，千祈唔好用运佢入去。 点啊？你想感受一下呢个黑色嘅空间？ 因为我咧好想佢集中精神做嘢啊。 哦。 即系佢每一次做功课嘅时候，你知而家叫小朋友做功课呕心沥血啦。即系我要做埋老师嘛。咁佢一定会受到电视机啊其他影响、 嗯。 如果能够佢喺入边咧，可以好专心咁样。啊、可以好專心做功課嘅話，我覺得呢一個咧神秘空間咩密實袋咧，就無往而不唔係密實袋，就無往而不利啦，係啦，空間袋。 可以試一試啊，呢、這個都係幾得意嘅發明嚟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累计超过68万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超过23000人死亡。重灾区纽约州超过19万人感染，死亡病例超过10000宗。总统特朗普话，全国死于新型肺炎的人数开始趋于稳定，显示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奏效。政府團隊和高級專家一直討論何時可以重啟美國，特朗普形容非常接近重新開放國家。東西岸多個州都說開始計劃緩慢重啟經濟，並且解除嚴格要求民眾留在家的措施。特朗普重申何時重新開放學校和企業等的問題由總統作最終決定，但補充將會與各州保持合作。法國總統馬克龍說封城措施將會延長至當地5月11日。馬克龍強調法國的疫情已經穩定下來，雖然嚴峻但是已經取得進展，但有必要將嚴厲的抗疫措施延續下去。他又說5月11日之後，法國將會可以進入新階段，到時學校、教堂將會逐步重新開放，但食肆、咖啡店和旅館仍然封閉。馬克龍重申疫症仍然未受控，包括巴黎在內的醫療系統仍然受到壓力。法國累計新型肺炎個案超過98000宗，過去24小時新增574宗死亡病例，累計近15000人死亡。英國外相南通文形容疫情仍然未見頂，他說不期望對現時的防疫措施有任何變動，直至有信心可以確保安全。南通文又形容英國已經有正面發展，而民眾在復活節長週末亦都恪守居家限制。俄羅斯總統普京說境內新型肺炎疫情正在惡化，他在莫斯科說抗疫形勢每日變化，而且向壞方向發展，莫斯科市、莫斯科州和很多大城市面臨很大風險。普京又說俄羅斯境內疫情高峰仍然未過去，面臨很多困難，不應該放鬆警惕。俄羅斯過去24小時內新增2558宗病例，累計確診增加至18328宗，148人死亡。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61，瑞士法郎0.966，欧元0.64，加元1.39，新西兰元0.61，人民币7.055，英镑对美元1.251，欧元对美元1.092。日经平均指数报19186点，升15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5.99美元，卖出1718.36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話違反啊嚇，或者有違呢一個宣誓誓言啦，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咁中聯辦咧就點名斥責呢個郭榮亨咧係拖延程序嘅，蓄意造成咧係內會停擺。咁而郭榮亨就批評呢兩辦咧無理指控同政治謾罵。強調咧會繼續按照議事規則去主持內會會議。民主派議員就發聲明啦，就話立法會內部事務咧係不必兩辦操心，促請兩辦咧係慎事自重，就恪守呢一個基本法與一國兩制。好啦，到我哋嘅政府又點睇咧？特區政府嘅發言人咧就回應話啦。内会迟迟未选出主席咧，就令内务委员会完全停摆，对立法会事务咧造成严重影响，情况系极不理想。呼吁有关议员咧尽快系拨乱反正，让内会尽快恢复正常运作咁讲嘅。咁啊，呢一个咧嚟自今天啦《明报》嘅头条报道嚟噶。 好啦，跟住咧睇下今日嘅《文汇报》头版头条啦，就讲到话咧150万嘅打工仔咧系水深火热，攞钱等多一日都嫌长啊，盼抗疫基金救命，求勿再拉布攞命咁话嘅。咁啊，内文讲到话啦，新冠肺炎疫情咧，使到香港嘅各行各业咧都陷入冰河时期，唔少商户咧都掉盐水，甚至乎咧喺结业嘅边缘嗰度挣扎求存啊。作為及時雨，涉及共1375億元的特區政府第二輪抗疫基金咧，將會在今個星期五在立法會財委會嗰度闖關嘅。咁啊，同大家講下到底對於各行各業上面有啲乜嘢嘅資助，同埋嗰啲嘅情況係點樣嘅咧？先看一看旅游业的资助，旅行社是可以有20000至20万元这个基金的，旅行社职员、导游和领队是每个月有5000元，是为期半年。讲到疫情因为肆虐全球，世界各地都纷纷封城，旅游业是陷入了停摆的状态。主力是接待内地团的金威假期负责人梁伟权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了，他公司对上一次接团已经是1月份的事了，员工现在全部都要放无薪假期，不过10几部旅游巴仍然都要每个月供款的，是加重了公司的财政负担，每个月亏损大概是数十万元。所以特区政府第二轮的这个抗疫基金的资助就好像及时雨一样，可以救助到水深火热的旅游业。那这些就是都是业界的声音了。至于饮食业方面有什么资助呢？食肆方面就有25万至220万元资助不等的。对于员工的薪金政府是会代支一半人工，上限就是9000元，为期半年的。咁啊，讲下的士嘅资助啦，咁啊，知道大家都好担心会搭的士啊，咁啊会受到感染啦，咁所以可能呢一个都系一个令到佢哋惨淡嘅原因噶。司机每个月是会有6000元的津贴，为期半年，而车主就是会有30000元的，只要是合资格的中小企额外都可以申请到80%至100%的信贷担保。特区政府因应这个疫情在全球爆发而制定旅客入境限制，并且呼吁港人尽量留在家抗疫，以致到近月街上面的人流巨减，人流剧减，亦都在的士生意大受影响。讲到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龙分会主任就表示，如果车主是没有减租，很多司机每日的收入可能是不够支付车租和油钱，甚至乎是要贴钱上工的。他说政府今次新一轮的防疫抗疫基金是向每名合资格的司机发放6000元，为期6个月，就是有助业界是救近火，会吸引到司机继续开工咁话嘅。咁呢一个是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唔该晒 Barbie， 再看下来自东方日报的头版报道。咁啊，讲到就是公立医院不胜负荷疫下底下啦，咁啊手术 一拖再拖。咁啊，內文亦都講到新型冠狀疫情咧，就令到公營醫療系統服務超出負荷。醫管局二月啊，開始咧大幅削減專科門診、覆診或者咧就係預約手術等等非緊急嘅服務。何為非緊急服務？對病人嚟講咧，就因人而異。有嚴重坐骨神經痛嘅病人，原本係二月初咧就做手術噶啦。咁啊，但係咧就因為疫情延期半年，近日啊更加因為咧就係小便失禁，咁啊私家醫生評估再推遲手術嘅話，就會有機會永久殘，永久咧就係癱瘓噶啦。疫情對於骨科病人打擊亦都相當之大，不少已經輪候換關節手術近十年的病人亦都可以說到遙遙無期。有骨科醫生呼籲政府資助病人去到私家醫院治療。有議員批評醫管局是否要等到公立醫院的病人，亦都括號講到等到死都未醫到這個病。公立醫院專科門診的穩定新症輪候時間以年計，骨科最嚴重。在疫情來到香港之前，即是截至到上年的年底，港岛西联网的稳定新症平均就要等三年半才见得到医生，其他联网也要等到大概就两年。若果骨科病人要换关节情况更加恶劣，除了要排专科门诊，亦都就要再排手术队。以积压最多等换关节病人的新界西联网为例，病人前后最少要等七年半才可以就做手术。内科和眼科轮候时间亦都相当之严峻，咁啊稳定新症咧，亦都系要等最少三年嘅时间。咁啊，医管局二月中开始已经削减咗非紧急服务啦，包括咧就系延后大部分预约手术同埋检查，例如咧就系内窥镜啦、腸鏡、氣管鏡檢查以及就心臟檢查。專科門診覆診有一半需要延後，專職醫療門診以及就普通科門診覆診亦都就削減，維持的緊急服務只是有迫切的癌症手術、必須的癌症檢查、急性出血、通波仔手術和自然分娩等等。以上來自《東方日報》的頭版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輪到彭仔呢一邊咧，就睇下《蘋果日報》咯噃。《蘋果日報》的內頁講文呢，就有一段的消息講到話呢個新型冠狀肺炎啦，咁就呢個病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啊，咁確診個案咧連續兩日咧錄得單位數，咁下季將至啦，高温能否為疫情畫上句號呢？咁呢個係一個問號嚟啦。咁而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嘅总监何柏良就话啦，新加坡现时气温咧高达30度，寻日仍然增加咧接近系400人咧系确诊嘅个案嘅。香港人咧就不应幻想病毒去到夏天就会热死啦。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解释话，高湿高温环境咧，确系会缩短病毒存活时间，但系呢个新冠肺炎病毒繁殖数高于二，即系一个病人可以感染超过两个人，系不可能咧单靠环境啊令病毒消失。不过佢相信咧，夏季传播速度或者会略减嘅。咁而睇返呢頭先有提到呢一個嘅新加坡方面啦，咁就新加坡政府一直呢就唔建議國民外出戴口罩，高官認為呢只有喺患病時候先至需要佩戴，咁直至到今個月初呢，當局呢先至係不反對國民呢喺公開場所戴口罩，以及後幾日呢之即係及後幾日內咧，就變成鼓勵，再變成咧規定要戴口罩。咁新加坡一直咧就係香港人移民熱點啦。咁但係呢一陣子咧，香港人喺嗰度咧就並不好受啦。咁疫潮初期咧，佢哋佩戴口罩外出咧，仲會被歧視添。咁有啲香港人咧，索性翻咗嚟香港添㗎啦嚇。咁呢度講少少就有關於新加坡嘅情況啦。好啦，翻去頭先咧，即係有我哋本地嘅一啲專家啦所講啦，究竟夏天係咪？就可以搞得掂咁啦。香港人咧期待疫情改善之後咧去外遊啦，可能有啲朋友都係咁諗嘅。咁何柏良咧就指咧八月前就唔係旅遊嘅好時機啊。佢話咧湖北啦、武漢採取嚴厲措施，亦都要咧超過70日先至令疫情受控。歐洲、 英國、美國方面的疫情嚴重，未來三個月呢就肯定不是旅遊之選了，反而內地非高危的地區呢就可以在七月後視乎疫情呢是考慮旅遊。他說呢五月太早太危險，六月都不是那麼樂觀，不過呢他說一般人去旅行心態較放鬆會增加危險的，但是呢旅行一直戰時狀態不如唔好去，咁即係其實講到尾就係大家都係唔好咁心急，即係有少少叫做見到曙光就趕住去旅行咁樣先得㗎。咁呢個呢就嚟自今天呢蘋果日報嘅報導嚟嘅。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一睇今日經濟日報嘅港文報導啦。標題呢就係連續兩日呢單位數確診，衛生署就話啦未受控喎。本港新增咧，琴日系新增咗五宗嘅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包括咗一名咧曾经同家人同埋确诊外佣同游英国嘅14个月大女婴，以及咧一名冇外游记录、酒吧同埋乐队群组嘅第三代传播个案啊。咁啊，累计嘅确诊个案咧系有1009宗嘅。咁啊，讲到咧，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就话啦，本港连续两日确诊个案咧录得单位数嘅增幅，或者咧系同两个原因有关嘅，包括咗咧外游返港人士嘅数字咧系大幅减少，加上咧系正值公众假期，普通科门诊同埋私家诊所咧系冇开门，所以咧就较少人咧能够攞样本咧去化验嘅。不过就话啦，留意到咧市面上比之前更多人，呼吁市民咧要注重社交距离。预计咧全球爆发疫情，未来持续咧系有外游人士返港，估计咧继续会有输入性嘅个案。咁啊，强调而家咧距离疫情受控咧仍然系有一段距离嘅。至于患者方面咧，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医疗成效及科技管理余慧玲就话啦。13名病人仍然危殆，包括早前确诊前驻守在西九龙总区的46岁，即是第854宗的男警长个案仍然是命危的，继续在深切治疗部留医。另外，昨日起所有在美国和欧洲来香港的人士都必须在亚洲国际博览馆等候深喉唾液样本的测试结果阴性之后才可以离开的。不过有奥地利经多哈转机的人士到了亚博馆提交样本之后就获放行。张竹君就解释，他说因为当局是以航班的出发地来决定来港人士需不需要在亚博馆等候结果的。重申所有来香港的人士都是要接受唾液测试，指这个做法并不存在漏洞的。这个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好了，再看看来自星岛方面的独家报道，讲到一些货轮的问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持续扩散，欧美等等的地方近月更加是重灾区。在疫情爆发初期，多国纷纷寄送物资去到就是香港的，但是疫情在全球蔓延之际，现在不论是内地经由香港转运或者由香港直接寄送医疗等等物资往海外，也都遇上重重的难关。物流业消息就说到了，全球货物需求量减少，继空运机位供应紧张，多间的船公司也都削减大概30%来往香港的货船班次，令到海运成本增加3%至5%不等。即使货物成功就是到达当地，也都因为人手短缺或者码头暂时就是关闭等等的因素，部分欧美国家的港口已经出现就是货仓逼爆的情况，种种因素导致赴运风险的成本亦都有机会增加。有业界坦言，近期有生意都不敢接得多，曾经拒绝接受就是部分的订单。香港物流协会冷链物流委员会主席古柏成就透露，疫情下以海运运送货物有机会遇上两大的难题。他解释，全球多个国家特别是重灾区的欧美和美国亦都就为了控制疫情，早前商界就关闭港口。如果有货船正在前往即将关闭的港口，船公司需要立刻安排货船转往临近的港口，期间或者牵涉额外的成本和延长运送的时间，随时令到货运人大失预算， 亦都有機會令到市民攤分當中的成本。即使貨船成功抵達港口，亦都遇上另外一個難關。剛才講過，儘管貨船抵達指定的港口，但因為歐美等等的地區宣布停工，或者只是容許少量的員工在碼頭上面工作，導致港口缺乏人手處理貨物，令到碼頭上落貨的時間延長，或者就是工作完全停擺，影響整個的運送物流效率，變相延長市民等候貨物的時間。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獨家報導。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敢作敢變。 二台通识六十秒。 今届美国篮球名人堂因为疫情关系，改用电视频道公布。今届的 NBA 名人堂一共有九位得主，包括早前因为直升机坠毁空难身亡的传奇球星、前湖人名将高比拜仁，仲有前马刺著名大前锋邓肯。另外有狼王之称的加纳特，仲包括在上个世纪九零年代两度带领火箭队夺得 NBA 总冠军的教练汤赞奴域等。其实不只是篮球员才会有机会荣登名人堂的，只要是跟篮球有关的人士，包括是教练、球队经理、篮球工作人员，对篮球界的发展有杰出贡献的人士都可以当选。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六十秒。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好啦，我哋请华梅姐出嚟先。早晨啊，华梅姐。 早晨。 Good morning 啊 ，Barbie 同小白仲有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大家好。啊，今日咧又变身做呢一个嘅厨房美人啊。 哦，好啊，好啊。 同大家咧嚟个咧系增强免疫力嘅汤水吓。我呢一个系列咧嚟到系第三煲。 嗯。 之前咧有煲过呢一个嘅，记唔记得呢？ 雪莲 系呀， 好嘢喎！ 我仲有呢一个嘅老黄瓜，系咪？ 系 好啦，啊，今日啦，我话梅咧就想同大家入厨煲一个咧，啊，有啲朋友会觉得咧系比较麻烦嘅汤啊吓，因为咧系煲鱼汤 哦。 系啦，哦咩啫？ 红三鱼啊嘛， 系咯，同埋我系谂紧鱼汤点解麻烦咯、 啊？点解会攞红三鱼煲汤嘅？小白好有趣啊！你屋企 吓唔系攞红三鱼煲汤嘅咩？ 我冇饮过，我唔知道 我 唔可以 喎。 系啊，街市嗰度你通常一份份咁样噶嘛？ 你系日本兄定印尼兄啊？ 咦，咁你呢个问题真系问到我啊！一定唔系日本嘅，印尼呢个我真系唔敢答啊！ 哎呀，咁即系你都未饮过，你不如自己先试下买红三鱼煲汤系咩一回事先啦，好唔好啊？好想知啊！ 好，跟住咧。 哎呀，今次你系咩啊？耍我啊？ 哎，边度咁啊？一齐试下啦，煲咗之后拎翻嚟俾你饮啊！ 各位听众。是不是拿红三鱼煲汤这个呢，你自己想一下啦。小白自己讲得出都不敢做啊。 怎会不敢 做、啊、我都是跟大家讲一些呢是、贴地一点的。讲、一些呢正常的。我们煲汤呢、通常就会用鲮鱼煲汤。鲮鱼通常用什么煲啊、 God. 是啊，一碌碌那些下。粉角啊。粉角。又会咧落埋嗰啲嘅赤小豆嚟到去煲㗎、 哦、 知道吗吓？咁咧我都系啲长辈教我㗎吓，咁、啊、我接边度识咧？如果唔系，咁咧我都记得咧呢一、这个嘅赤小豆啦，又要加埋啲扁豆啊，所以通常咧一啲长辈话咧，诶、煲一个粉角鲮鱼头汤，或者系就咁粉角鲮鱼汤咧，都会话落啲扁豆、赤小豆啊咁样嘅吓。咁、那个作用咧，其实咧原来都真系有一啲根据嘅、哦，因为呢这个粉角本身呢就是清热的、生津止渴、至于呢、你那个的扁豆赤小豆呢又可以去湿、哦、现在呢这些较为呢有时呢会偏湿的日子呢又好啱的。 咁咧，如果我呢一个咧，扁豆、赤小豆啦、粉葛、鲮鱼汤咧，我仲会加一啲啦，红萝卜啦，系，咁就可以更加咧，系增强大家咧嗰、那个免疫力啊，增强你嘅体魄啦，可以对抗呢个疫情啊嘛，系咪？好啦。嗱，咁呢一个嘅扁豆、赤小豆、粉葛、鲮鱼汤，再加埋红萝卜啦。咁咧最紧要咧，有啲朋友好怕咧，就处理嗰个鱼啊。咁、其实咧都唔系咁难嘅咋。你谂下啦，好似我啦、华梅啦，咁十指纤纤啦，系嘛？但我咧都觉得好方便嘅啫。你买咗嗰条鱼咧，最紧要咧，你同阿卖鱼圣讲啦，帮你咧汤干净佢啦。咁你咪。少咗啲功夫翻屋企自己劏啦，系咪？咁然之后咧，翻到屋企嘅时候咧，洗干净嗰条鱼啦，咁我都会轻轻搵啲盐咧，即系扫下佢里里外外咁。跟住你咪搵个，有啲朋友咧就会系煎下佢先，轻轻煎下佢先煲嘅。但我咧就会连呢一步咧都悭翻嘅，我就咁咧掉落个鱼袋嗰度咧就去煲汤噶啦。咁咧，所以呢个汤咧，其实咧真系好简单啊！鱼袋咧真系一定需要，因为咧嗰啲骨咧，即系你煲咗之后啲肉咧散开啊，啲骨都跌埋出嚟啦。咁饮汤实在有点危险啊！所以大家记住咧，即系喺处理呢一个嘅鱼汤嘅方面咧，就要有呢一啲嘅心思咯，明白啊？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咧就系咁嘅，粉葛鲮鱼汤，增强免疫功能，喉咙都唔怕咁干。 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龙尾就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收费广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去到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考明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欣业街。在新界区，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邵氏影城一段挤塞，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豪景花园和哈罗国际学校一段是慢车，大埔公路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都系车多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晨光第一线， 逆转新格局，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上下半场重整阵营， 每朝与你容光焕发抗疫情。 小白、芭比、阿欧、彭仔，当然仲有朱海婷。 切，咁咪即系一样。 讲咩啊你？ 一样咁好听。 记住系晨光第一线啊！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候选名单。 Who Do You Love? The Chainsmokers featuring 5 Seconds of Summer. Boy With Love, BTS featuring Halsey. Bad Guy, Billie Eilish. Old Town Road, Lil Nas X featuring Billy Ray Cyrus. I Don't Care, Ed Sheeran with Justin Bieber. 乐迷投票现正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号。 早晨，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二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欧请你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uy 帮我们分析大市的。Chuy 早晨。 阿欧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 Chuy， 看到呢隔晚美股要跌，福特汽车呢就哇发刑警，令到呢很多的股份都有少少恐慌，所以就令到美股方面就跌啦。看回香港 ADR 呢都要跌。今日市方面你怎去分析呢 ，Chuy？ 係啊，睇翻美股嗰方面啦，尋晚喺復活節假期之後咧，就反覆偏軟啦，咁導致咧都跌300多点啦。咁其中一個原因咧，都係咧關於油組同盟友啦。咁雖然達成咧呢個減產協議啦，咁但係每日嘅減產1000万桶呢個幅度咧，其實都較預期細，咁都拖累翻咧投資氣氛啦。咁投ADR 嗰方面咧，其實都表現麻麻地噶啦，咁所以港股咧今日咧都可能咧未必有一個太明顯嘅升幅喺度啊，咁但係咧大家咧都唔使話真係過分悲觀住啦，因為咧睇翻咧內地其實之前咧都話咗咧已經全面咧推進翻咧復工復產啦，咁同埋咧各國嘅央行咧其實都積極咧推出翻呢個貨幣政策啦，咁整體嚟講咧。現階段咧，港股咧都相信再出現一個恐慌性嘅沽壓喺度咧，相信咧呢個可能性咧就比較低一啲啦。咁港股咧喺復活節假期之前咧，其實都已經進一步反彈啦，上翻去咧24000呢個關口啊。咁所以暫時咧，如果冇乜特別再利淡嘅消息咧，其實都有機會咧挑戰翻咧25000呢個關口咯。 咁市況就咁樣睇啦。今日咧，聽眾彭小姐咧就問者咧358江西糖咁啊。佢嘅平均买入价咧就8.15啦，咁想问下 Chuy 咧，指示指赞啦，同埋短线系咪都好快翻到家乡，同埋咧佢哋3月30号公布嗰份业绩咧，系咪都算像样咧？ 江西铜咧就系、内地最大嘅铜加工生产商啦，咁佢之前咧就公布咗咧2019年度个业绩啊，咁表现咧就普普通通啦，因为咧上年其实睇翻铜价咧，因为主要咧都系用喺工业啊同埋制造業的時候咧，個使用量就比較大一啲，咁所以同經濟活動個敏感程度咧就會相對比較大一啲啦。尤其是中國都係消耗全球個銅數量咧就比較多一啲。咁上年咧就受制於咧呢個中美貿易戰啦，咁所以銅價咧都反覆受壓翻啦。咁但係之後咧，其實雖然有翻啲氣息啦，咁但係新冠疫情咧都再度咧令呢個銅價咧再度受壓啦。咁睇翻銅價其實一度咧由高位咧累計跌幅都超過30%噶啦，不過近日咧市場氣氛稍微改善翻一啲啦，咁所以銅價咧短線咧喺2.23美元嗰度咧，其實都有一定支持嘅。咁對於江西銅嚟講咧，其實都算係一個咧相對比較利好啲嘅一啲消息啦。咁另外咧頭先提到咧上個月底其實都講咗咧話會發行咧超過咧10亿美金嘅債券啦。咁公司咧主要都話咧係用翻咧喺營運資金需求啊，同埋咧用於發展海外市場。咁有關嘅建議咧，仍然咧都有待咧公司嘅股東批准啦。咁所以暫時嚟講咧，發債呢方面咧，對個股價嚟講咧，個影響就唔係話真係太大啦。咁睇翻江西銅股價嗰方面啦，咁3月底嘅時候咧，咁就低見咧 3.4 咁之後咧都上翻十天同二十天線啦。咁技術走勢上嚟講咧，都維持一個上升軌嘅。咁復活節假期之前咧，就喺7.8呢個水平啦。咁相信咧都有機會咧上翻咧彭小姐咧個買入價啦，即係平均價8.15呢個水平啦。咁短線目標咧就可以睇翻咧之前嘅阻力位咧9.95呢個水平咯。 嗯，完全明白曬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經理黃志偉 Chew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Chew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誒，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唔該 Chewy，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 陪你一齊望， 唔怕再賴床。 好啦，咁啊，除咗话资金方面要健康之外咧，个人健康梗系最重要啦。 咁梗系啦，健康 number one 啊。咁啊，所以我电话侧边咧，今日朝头早亦都揾到啊李嘉仁医生喺度。早晨，李医生。 早晨咧，早晨 咧。唉，我好耐冇听到你把声啊，李医生。 系，咁又系一个礼拜咯。 系啊，要同你对下嘴先至得嘅。 系 啊， 系啦。 今日有啲咩特别嘢同我哋分享下咧？ 嗱，小白有冇去踢足球？有冇頂頭槌啊？ 頂 啊 有喎、 啊，有咧。 我同個仔仔踢波嘅時候，我都有頂俾佢睇噶。 你頂俾佢睇，佢有冇頂先？你係踢膠波啊，定皮球啊？ 皮球、啊。 哇！好啦，咁細個踢皮球好叻喎。 有啲好叻，細個 踢波咧就可以好叻。我細個都有踢嘅。咁、但係咧最近喺Glasgow 格拉斯哥大學咧。又是有个研究啦。 哎呀我怕添，你医生咁讲通常都唔係好嘢嚟㗎。 唔係好嘢，呢啲係小心嘢。 咁、 佢哋发觉呢好多職业足球员啦。咁前度㗎啦，退世休㗎啦。哈点解咁得意，喺两批人喺个職业嚟讲长者呢，是如果你是以前是職業足球员呢、你的脑退化的病呢是多啲㗎。系啦，脑退化啦。咁佢哋嘅结论咧就系顶头锤系有问题嘅。咁啊顶头锤嘅问题，但系你唔可以话我踢足球就唔准顶头锤噶嘛。 守门员咯，守门 员。咁即系废咗半边武功嘅啫。咁啊有咗好多人踢波，你知道嘣一声底线传中，起身一顶，哇好鬼靓啊！呢啲 头锤，斯丹头锤几犀利啊！ 好啦，咁啊变咗咧。就喺呢個蘇格蘭咧，佢哋準備咧就點樣咧？嗱，小朋友咧有啲好多咧就係有足球訓練學校嘅。如果你係12歲以下喺蘇格蘭學踢波嘅話咧，係不准訓練頂頭槌。 哦，係啊， 係啦。因为他经由小小的开始顶呢，他脑部受损，那么小路仔呢个头骨啊诸如此类呢还是较为脆弱的，那么多那些震荡呢可能影响到脑部那些神经啊血管啊这样。所以说12岁以下在苏格兰学踢波呢不准学顶头槌。 那是不是说大过了就没问题呢？ 都唔系冇问题嘅，不过冇办法嘅呢啲嘢，系咪呢啲系a part of the game 系嘛？你顶头锤要顶得靓啊，顶得啱啊，咁样啊，真系好好嘅。咁唯有咧就系、都系冇办法噶啦。如果你系要做职业足球员，你都要学顶噶啦，都要顶噶啦。即系一样，如果你系打拳击嘅话。你可唔可以唔受伤咧？ 系好难嘅， 净系避啊嘛。 头锤咧，其实都有啲位置又话到要用边个位顶啊，又安全啲咁。我都听过呢个。 就咁话啫，即系上到场嗰阵时候，只要入波嘅啫嘛。其实呢样嘢又唔系新嘅。咁喺2015年咧，喺美国已经有呢啲咁嘅例啊，啲细路仔唔好学顶头锤咁样噶。不过而家咧。正式在足球王国啦，在英国啊，有苏格兰啦，咁实行呢条例咧，即系证明咧，即系有啲影响噶。呢个所以顶头锤啊，所以小白同我仔踢波嗰阵时候咧， 系啊， 唔好叫佢顶头锤先啦。 哦，知道，系啊，系啦，好啦，叫佢。 咁啊，嗱，我哋话足球员咧，除咗呢、這个踢波啊，咁啊会头锤啊咁样咧，另外好容易伤嘅咧。就是个膝头哥，很多时候膝头哥站在那里一扭一射波呢 哎呀，咁啊瞓咗喺度啦，咁啊即系嗰啲膝头哥就受损啊，无论佢系嗰个软骨啊，又或者十字韧带咧，都好容易受伤嘅，因为膝头哥呢个位咧系较为容易受伤嘅关节嚟嘅。好啦，咁啊可能咧好多人都听过，呢度好痛系嘛，我哋打支针入去膝头哥嗰度，膝盖。打乜嘢针啊？咁啊就系类固醇啦。 哦，哇！膝头哥打针，我谂起咧，我都起鸡皮啊。 起鸡皮啊！但系如果你痛到叫救命嗰阵时咧，就唔系起鸡皮咯。 咁啊系。 你痛啊，痛到起鸡皮，打完之后就唔痛。 嗱、 呢样嘢咧就已经打咗好耐。咁究竟系好定唔好咧？嗱，打咗类固醇落去咧，其实喺短期咧系的确系有用嘅。 系。 喺个痛咧系减少好多。嗰、那個活動能力呢又係好多，但係呢啲呢而家即係好多研究都發覺係較為短暫嘅，好幾耐呢就大概少過八個星期，一至六個星期到就有啦。咁啊，但係打完之後咁幾耐可能又痛返啦，三個月到，即係話你可能好過半月，但係跟住慢慢又痛返，咁跟住喂呀三個月頂唔順啦，又要打過。哇，咁搞法好麻烦嘅，三个月打一次打一次，咁点打呢？譬如你系三十几岁，咁几时先打到八十岁啊？ 系咯， 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嘅。咁而家就研究究竟呢一个打呢个类固醇入膝盖就膝头哥好定唔好呢？咁样嗱、都系好多研究而家发觉都系短期内有效，长期呢就。即係好煩啦，未必一定可以話令到你以後都唔使打個膝頭哥好好多。咁但係係乜嘢人係有用呢？譬如係啲長者去到七十幾八十歲嘅身體好弱啦，冇辦法做咩膝頭哥手術啦，咁佢係都係要好痛啦，咁都係要打。呢個又冇辦法，因為佢哋冇辦法。是去呢个做换膝头哥嗰个手术，因为个身体嘅问题。咁但系其他人又点呢？譬如小白啊啲咁样年轻力壮，但系入膝又系膝头哥痛，咁应唔应该打呢？譬如佢真系好痛，又要咧又要去日本旅行啦，日本研究、 又要行山啦， 做宣传啊诸如此类咧，咁冇办法，短期佢都系。可以打，咁但系第二个问题就问，究竟会唔会有副作用先？长期咁打，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你长期咁打咧，都系有可能系有啲咁多嘅嗰个膝盖嘅慢慢退化咧，可能会多咗，可能咧去到后期咧，嗰啲痛楚啊、僵硬咧。都冇咁好，个反应冇咁好。 同埋我系咁打类固醇，假如真系我啦，咁我膝头哥咧，其实打个剂量都会越打越多嘅，会唔会噶？ 都系差唔多嘅啫，都系差唔多啫。咁会唔会话有啲发炎嘅现象咧？咁就未必有，但系如果你以后咧。即是因为膝头哥太坏了要换成的膝头哥呢咁在美国有些研究都发觉呢那个可能有些少发炎的机会多一点即做完膝头哥换完之后因为打入去呢你是要消毒啊诸如此类咁理论上呢就不会令到佢发炎的但做完膝头哥之后呢就可能会发炎机会多啲，如果你不停咁打，咁啊，但系换膝头哥咧，又系一个大手术，好大嘅，咁啊，又要瞓床啊、休息啊，然后又要慢慢再康复。膝头哥咧，咁如果你坏，系咪全个都坏呢又未必嘅喎， 部分坏 嘅，系啦，有发觉咧，尤其系中间嗰橛，我哋分开两部分啦，内外。咁样个膝头哥，咁有好多时候发觉，咦，你净系一边，譬如近内侧嗰边坏咗，咁所以而家又系研究咗啦，我哋换一边，做手术系做一边嘅啫，系啦，咁同呢个全个膝头哥换有冇分别咧？咁而家就做出嚟嘅初步研究咧，就发觉咧 冇乜大分别，净系换一边住医院嘅时间少啲，咁啊，咁当然咁个费用又会少啲啦。如果佢个真系膝头哥系一边有事，系内侧有事咧，换膝头哥换嗰边手术做嗰边咧，一样系个效果系咁好，一样可以做呢样嘢嘅。咁啊，当然呢啲咧系要喺啲国家咧做膝头哥手术系已经好有经验啦，设备又好好咧，先至可以咁样讲嘅啫。咁啊，你话做完之后系咪换完膝头哥啊？是不是不用再做呢？咁又未必㗎。有时几年之后五年十年后咦越来越计喎，可能又要做手术。这个两边无论是局部换膝头哥啊或者全个膝头哥换呢都是差不多㗎啫、 哦。 所以这个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嚟嘅呢个。 换完有冇得再换㗎？ 换可以。 可以㗎嘛，係咪 即係將换咗新嗰隻再换另外一隻新嚟嘅。 即係可能用够咗啦，即係我已经换咗膝头哥啦。 再换。 用够咗有冇得再换都有。 即係汽车俾你俾换完又可以再换嘅啫。 问下嘛呢个。 所以呢啲係科技发展係会有用嘅。咁令到呢个我哋嘅生活係好啲唔得。不过呢好似话喺膝头哥你踢波咧，几时都系容易受损噶啦。这个冇办法噶啦，这个劳损嘅嘢。咁、但系有啲嘢手术咧做咗之后咧，就唔系咁简单喎。譬如好简单，年轻嘅肥胖喺瑞典就发觉咧，好啦，好肥嘅小朋友由13至18岁，佢哋肥到搞唔掂啦，要做手术，要摘个胃。扎少啲胃，嗱、這個呢个咧，佢可能扎完胃之后有用，瘦啲，但系有一个问题，佢哋嘅心理健康，系冇乜大用，因为佢哋有时一肥咧，佢哋自己好唔开心嘅，可能情绪低落嘅，因为自己嘅形象问题，咁、但系你系做咗手术，系就系好啲唔得，嗰、那个肥胖咧嗰啲好多，但系咧。他们的精神问题未能这样解决到。所以说如果是肥胖要做手术，尤其后生仔真的要照顾他们的精神状态。 明白，是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小孩子通常就是为什么会开始肥呢？阿爸阿妈由很小的开始呢已经给很多东西他们吃了。 是的。 令到他们营养过剩，去到开始年纪，譬如刚才李嘉仁医生都说到，就是可能十二十五岁了。 是的，13至18岁。 吃大个位。 要开始搞呢就真的麻烦了。 是的，很麻烦。 好了，今早上麻烦李嘉仁医生，大家都要身体健康，身心健康。 晨光追踪31。 嗱，今朝早咧，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同时咧，追踪31咧，彭仔今朝就唔使咧透过电话啦，就喺呢一个唔知边度咧，就揾到个真人现身啦。 喂， 罗启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早啊， 早晨啊， 乜咁错档啊？ 系啊，因为有啲有啲嘢咧， 有啲咩？有啲心结解唔开、 原来咧有啲机构咧，佢每五年咧佢要 check 嗰啲电噶。咁就要將所有嘢刪曬啦，咁所以咧今日咧我都仲未翻到自己 office 啊，所有電腦啊、大門啊，全部都刪曬。 唔怪之得喺呢一個嘅廣播度可以撞到你啦。咁啊啱啦，喂，介紹一下今晚港台電視31有咩節目先啦。 嗱，八點鐘咧，今晚八點鐘咧就有時點31噶嘛。 係。 咁啊，我呢個咧今晚都要大家一齊咧引證一下，睇下佢會唔會有個剪輯咧可以俾大家睇嘅。 因為佢又係先嚟個 Facebook Live 嗰啲先啊。 係啊，但係呢個 Facebook Live 咧就比較。特別啲喎嚇，咁平時咧就可能有啲嘉賓啊同主持坐喺度啊，咁今次呢一個咧就係時點31咧， 就是 視像討論擂台啊， 哦， 咁就好似辯論咁樣嘅，就由邊個咧？就香港眾志黃之鋒咧同民建聯嘅林林。嗱，應該讀林林嘅，但我哋通常會讀林林噶嚇。 佢係男士女士啊？只我唔認識啊， 應該女士嚟嘅，黃字邊嗰個林啊？ 哦， 係啊，阿林林咧。佢就進行呢個激辯啦，咁咧就，但係咧最精彩嘅咩咧？有呢個評判嘅喎、 哦，有評判，邊個做評判先？唔係佢哋自己做翻先？ 唔係啊，係請咗黃竹文啦、 啊、 謝偉俊咧，同埋陶傑咧做呢個終極評審嘅。 哦， 係啊，咁嗱，如果你中意睇咧，你可以上網咧揾翻嚟睇啦。但係你話，我今晚咧冇咩做，我想睇電視咧。 咁我估計啦，你知我哋係咪先？ 又剪輯咗嘅， 係應該有啲剪輯俾大家睇下嘅。 係，喂，都了解過。阿琳琳真係一位女孩子嚟嘅嚇，啊都唔細噶啦，一位中年女士啦嚇。 係咩？ 係啊。都接近四字头噶啦 哇，系即系同阿 长发姑娘啦， 同阿小朋友对女、啊。 咁唔系咁样去比拼嘅年龄嘅嘢，可能几廿岁人啊，都老笋未生埋，好似细佬哥咁都得噶嘛。 系啊，又或者啲细路咧，佢哋系比较 老成 嘅辩论啊，系嘛？ 系咯，可能咧即系老气横秋咁又未定咧。 咁系啊，黄之锋咧好细个已经老气横秋噶啦。 咁可以留意今晚嘅时点三十一系咪啊？ 系啦，咁啊跟住咧去到呢个日常八点半啦，咁日常八点半咧就会讲下咩嘢咧？就嗱咁啊，疫情咧就即系令人担心噶， 系 咁啊，一连三集咧就会有公共屋邨设计系列啊。 哦， 咁啊跟住 嗰啲咩 Y 型公共屋邨 系啊，咁啊跟住呢个摄影师咧就睇下啊，咁咧就系睇下啲公屋嘅转变啊、色彩同埋风格啊咁样。 睇呢啲啊，原来 系啊，其实咧同呢个建筑有关嘅。 系 咁，其实都系噶。我哋以前咧细个嗰啲公共屋邨咧，譬如我住过嘅彩虹邨啊，同佢隔篱嘅平石邨咧， 系 好唔同样嘅。但系而家嗰啲公共屋邨咧，喂冚唪唥都用晒嗰种咁嘅方式， 系咪通常咧？我相信都系譬如嗰一个十年啊，系兴或者系流行呢一种嘅设计，咁就对于公共屋邨嚟讲，咪大家用晒嗰只模式咯。 其实最简单啦，因为而家好多都用啲活动石屎板啊嘛， 系即系已经系装嵌好嘅， 咁啊装嵌好啊，咁啊起好。咁同埋你知啦，政府做嘢，喂、這个 OK 咗咯，咁啊唔好再搞第啲嘢啦，批唔批啦，系嘛？而家连嗰啲游乐场啊都系咁闷嘅，全部都系嗰啲嘢，系嘛？ 咁啊都好少去咯。 入去天水围咧，好易荡失路嘅。你而家个个屋邨都差唔多样嘅。 好啦，咁啊留意住今晚呢个日常八点半啊。 系啊，亦都喺食得滋味里边咧，就会讲下人心呢样嘢啊。 人心？ 咁你究竟咧系咪真系可以增强免疫力咧？咁样 系。 但系咧亦都得意，韩国人咧更加咧即系将啲新鲜嘅人心咧。酥炸或者做饺子，因为太多可能吓。 咁、九点半有咩睇啊？ 九点半咧就系呢个一飞冲天啊！今次咧讲两战之间啊， 系 咁啊， 所用嘅机， 咁西班牙爆发内战啦，咁希特拉同墨索里尼咧嘅即系德军同以军咧，咁咧就为佛朗哥军队咧就系助战啊。 哦， 系啦，咁嗰阵时咧其实都系一个试验场嚟嘅。咁令到咧，即係德軍咧，喺呢個飛行戰術方面咧，咁有得實踐啦、 啊。 哇！咁跟住就緊要啦，會唔會咧就係令到呢個一戰，即係一戰之後嘅德國咧，咁啊強大起嚟？跟住喺二戰嘅時候咧，去到空軍咧，大家一聽就已經驚噶嘛，係咪？ 咁都想了解一下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咧嗰啲嘅喺飛行方面啊嚇，嗰啲空軍啊所用嘅飛機啊或者個。机组系点样去构成等等，睇下今晚呢一个电视节目有冇详细介绍先啊！咁留意住啦，呢个一飞冲天啊！ 系啊， 好，今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嘅节目就系咁，多谢阿罗启新，喂，听日再倾啊！ 好， 好啊，听日系嘛，可以假一日添，听日系刘畅同你同我倾啊，好，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过去一日新增89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86宗由境外输入。黑龙江由境外输入的新增病例占79宗。另外，广东新增3宗本土病例，并没有新增死亡个案。過去一日新增54名無症狀感染者，另外有67人當日轉為確診病例。全國累計超過82000人確診，3341人死亡，超過77000人康復出院。美國累計超過580000人確診感染新型肺炎，超過23000人死亡。重災區紐約州超過19萬人感染，死亡病例超過10000宗。 總統特朗普說，全國死於新型肺炎的人數開始趨於穩定，顯示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奏效。政府團隊和高級專家一直討論何時可以重啟美國，特朗普形容非常接近重新開放國家。東西岸多個州都說開始計劃緩慢重啟經濟，並且解除嚴格要求民眾留在家裡的措施。特朗普重申何時重新開放學校和企業等的問題由總統作最終決定，但是補充將會與各州保持合作。法國總統馬克龍說，封城措施將會延長至當地5月11日。馬克龍強調，法國的疫情已經穩定下來，雖然嚴峻但是已經取得進展，但有必要將嚴厲的抗疫措施延續下去。他又說，5月11日之後，法國將會可以進入新階段，到時學校、教堂將會逐步重新開放，但是食肆、咖啡店和旅館仍然封閉。馬克龍重申，疫症仍然未受控，包括巴黎在內的醫療系統仍然受壓。法國累計新型肺炎個案超過98000宗，過去24小時新增574宗死亡病例，累計近15000人死亡。俄羅斯總統普京說，境內新型肺炎疫情正在惡化。他在莫斯科表示，抗疫形勢每日變化，而且向壞方向發展。莫斯科市、莫斯科州和很多大城市面臨很大風險。普京又說，俄羅斯境內疫情高峰還未過去，面臨很多困難，不應該放鬆警惕。俄羅斯過去24小時內新增2558宗病例，累計確診增加至18328宗，148人死亡。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5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較大。現在氣温21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390点，升85点，总成交金额7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91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86点，升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6.8，升5.4；友邦保险71.95，升3.5。阿里巴巴195.3，升3.7；中国平安77.05，升8毫；美团点评94.45，跌2.65；信宇光学科技109.6，系跌2.9；万州国际7.32，跌5毫；药明生物115，升3毫；中国海洋石油8.71，系跌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7.61，瑞士法郎0.966，澳元0.642，加元1.388，新西蘭元0.612，人民幣7.049，英磅對美元1.255，歐元對美元1.093。日經平均指數報19335点，升291点。港金現價報15870元，係升54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16.29美元，賣出1717.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

底一樣。 係啦，因為上次嗰集我哋介紹過椰汁飯啊嘛。哦、好啦，咁椰汁飯之後咧，我哋仲有其他配料嘅。好啦，講到配料方面咧，就都幾唔錯喎。原來咧，印尼佢哋好多時咧食呢一啲嘅叫做椰汁飯啊、 椰漿飯。 係啦，勒士喇嘛或者勒士活都咧，咁其實佢哋都有好多餸嘅。咁啊，佢哋最精彩嗱、哦，大家如果行 喂唔係喎，小飯我聽。有啲即係東南亞生活成長嗰啲朋友講咧，即係正宗嘅椰漿飯咧、啊其實冇乜餸嘅啦。你後來見到多餸嗰啲咧，係再即係叫做發揚光大之後，又或者係即係喺比較富庶嘅城市先至會咁食 嘅 啫。 誒、嗱，嗰句真係啱喎，就係、是、喺富庶嘅地方先至有比較上多餸。呢、句真係啱喎。其實本身咧，印尼好多地方佢哋的而且確咧比較貧窮啊，所以。所以他們就算煮了那個勒士喇嘛之後呢其實他們真的沒什麼餸 對好像說只有鹹魚仔這樣餸、 啊、 連蛋都沒有一隻的、 啊嗯、那些鹹魚仔即是印尼什麼 Egandri 那些就用來即是那些魚仔丟下去那些炸了魚仔丟下去那些椰汁飯那裡、啊、就一起這樣吃其實他們甚至乎有些呢叫做都是貧窮一點的食法呢就他們會用那些印尼那隻牌子的即食麵、啊 嗯、 那隻即食麵呢就煮了它、啊、然後那即食麵裡面因为佢啲汁好浓噶嘛，咁佢哋就会用嗰啲面咧去到捞嗰啲饭，然后系啦，嗰、那个面其实变咗当咗个餸，跟住就同啲饭一齐食咁样嘅，咁呢只食法都有嘅。咁我哋梗系希望我哋食好啲啦，系咪先？ 咁点啊？ 系啦，咁食好啲咧，咁所以我哋咧喺呢一个嘅椰汁饭入边咧都有好多餸咧可以加上去嘅。好啦，嗱，除咗咧有介绍过俾大家嘅虾片之外啦，嗱、当然啦就系仲有青瓜啦。青瓜就好簡單嘅啫，個頭同個尾咧兩邊都切咗個釘釘先，跟住記住磨一磨佢。有冇玩過磨青瓜？ 有啊有啊， 係啊。 但係咧外國朋友咧，原來佢哋唔做呢一步嘅喎。 係啊， 即係我哋唐人先會咁。 唔 係 啊， 先會咁做。 我見好多外國嗰啲朋友咧，佢哋甚至 佢有冇咁做啊？ 冇啊，佢哋 係咯， 佢哋煮嗰啲豬肉都唔飛水㗎。 哦，咁啊係咯，即係大家喺烹調上邊咧，啲習慣原來有啲唔同。喂，但係我啊覺得我哋即係中國人啦，即係或者我哋嘅長輩教落。咧，譬如青瓜呢個咧，頭先阿小白你講咧，即係切咗頭尾，然之後攞翻佢嗰個頭尾咧，要捽翻佢嗰個位置咧，捽到佢起泡咧，然之後先叫做完成咗呢一個步驟咧。我覺得呢個係智慧嚟嘅喎， 係呢個真係智慧，你唔 佢冇咁澀同埋冇咁 苦啊， 嗯， 係啦，咁呢個真係真係智慧。 啊 我真係冇呢個習慣 嚇，唔係嘛？ 係啊，所以我突然之間聽到你咁樣講嘅時候， 你外國人嚟嘅你， 好喎、 啊！我睇佢梗係平時啊，落去下低嗰啲日式超級市場買嗰啲日本青瓜算啦。 已經搞掂曬、 好啦，日本人會唔會都咁做咧？ 唔會。 都系唔会啊， 因为日本人佢哋食嗰只青瓜同我哋本身要磨嗰种青瓜个品种系不一样噶，系、啊，日本嗰啲青瓜咧，成个质感同埋个质量咧都系唔同嘅，所以佢哋唔使磨噶。 但系连阿哇 Barbie 咧，其实又唔。即係又唔大又唔細啦，又做咗人阿媽啦，但係都唔識喎。 係咯， 哇！咁再傳落去啊，再過多一代咪即係乜都唔曉 啦，末代㗎啦。 係啊，係啊，真係好悲哀啊！ 我 哋 我會教我仔啊，因為我細個當呢個係 game 嚟嘅。系啦 ，at least 我个仔识放心，唔使惊。 好啊， 好啦， 要恶补啊，爸比啊， 好啊， 啱啱教出去。 如果唔系点做考父啊你？ 我就系唔需要做考父。 嗰个考可能系有啲似普通话嘅音啊。很好， 很好，系啦， 你不能做一个好苦啊！你咁样， 系啊，喂，我直头去街市买两条青瓜，听日叫 Barbie 磨咗佢啦。 我真系想讲啊，你有冇谂过点解小白咁叻啊？依家加啲男人煮嘢噶嘛？ 哦，即系佢太太嘅问题啦，系咪啊？ 咁又唔系， 即系借口嚟喎呢啲。 啊，家事唔讲啊。 好啦，嗱，讲翻呢一个椰汁饭啦，仲有啲咩餸可以加咧？咁啊，除咗头先啊彭仔都讲嗰个 青瓜啫，而家 青瓜嘛， 青瓜咯。 讲完青瓜之后。仲有其他餸嘅，有一種蛋咧叫做巴利蛋。巴利蛋咧，如果大家即系有得叫餸食飯嘅時候，都可以嗌一嗌。喺印尼鋪嘅時候咧，佢係咩嚟 嘅？ 佢唔同噶，佢係一種咧佢雖然都係一隻雞蛋，但系佢咧就會切開一半，烚熟咗切開一半咁樣食嘅。但系佢其實喺上台嘅時候咧，即係俾你食嘅時候咧，你發覺呢只雞蛋咧係炸過嘅，而且佢係用咧番茄啦，加少少辣椒啦。加埋啲雞蛋一齊喺度炸，所以你食嗰隻蛋嘅時候，個雞蛋嗰、那個個皮咧，其實咧係有啲卜卜脆嘅感覺。你做咩食過啊？ 唔係蓮殼啊嘛。 唔系联学啦， 联学咋？ 联学嗰个第二个食法嚟嘅，我未试过， 我都唔知道。 系啦， 系咩？咁样又唔使染浆噶？ 佢自己本身嗰啲番茄已經做咗個芡嘅，咁連埋嗰啲雞蛋一齊去到食嘅，咁呢個咧都係好值得推介俾大家咧。可以一齊同呢一個叫做椰汁飯咧一齊送飯，好好食嘅，係啦。咁大家有機會試下。 咦，真係好似未食過咁樣處理嘅蛋。 係咩？ 係啊，椰漿飯配蛋通常就咁係烚熟咗嘅半隻蛋咯。 啲味唔夠香啊！ 哦、 有機會整俾你食咧呢個椰汁飯，係呢個巴利蛋好食。 咪又係你阿媽整？ 誒、 哎，講咁多，誒、哎、多謝啊，阿伯母啊！ 系啦，嗱，仲有头先提过嗰啲辣椒鱼仔啦，嗰啲近啲啲啦，同埋仲有一个咧就炸鸡。炸鸡喺印尼人嘅心目中咧，就炸鸡同炸鱼喺呢一个饭上面咧，一定要其中拣一样嘅。 点解啊？ 系啦，嗱，如果你去嗰啲印尼铺嗰啲，咪有好多街市嗰啲印尼铺，咪有啲饭盒卖。 嗯， 嗰啲饭盒咧就可能用纸包或者用啲透明系啦包住噶嘛，咁你就见到入边一系有鸡。一系咧就有鱼嘅， 哦，即系好似飞机餐咁啊！ 冇错啦，系啦，飞机餐咁样， 你要蛋定要鱼？ 系啦，fish and chicken 咁样啦。咁佢啲鱼咧，通常就系硬身少少嘅，咁、可能就未必咁啱香港人嘅口味。但系佢啲鸡咧，其实系又我觉得香港人嘅口味都会啱啲，因为第一鸡肉嗰个味道咧就容易接受啲，同埋佢啲鸡肉通常咧都系用姜黄咧。去到烹調過嘅，咁變咗就會比較上野味啦。不過咧要注意啦，如果你係好正宗嘅印尼餐廳嗰度買咧，咁佢啲雞咧就會炸到非常之硬嘅。 係， 係啦，呢個就係佢哋一個幾特別嘅食法，係好硬嘅佢哋啲雞。咁所以你就可以買之前你問一問佢，或者同一同佢講，如果你新鮮炸嘅，可唔可以炸淋少少啊？即係唔好炸咁耐啊。 要炸得太耐咁咯。係 啦，因為真係好硬嘅佢哋炸嗰啲嘢，印尼嗰啲。好啦，咁除了呢一啲之外咧，咁啊當然啦，就是、最重要嘅一樣嘢咧，嗱椰汁飯又有啦，咁啊雞蛋又有啦，呢一個魚仔又啦， 有青瓜 啦，花生啦，青瓜都有，就是、花生啦。咁花生咧，其實佢哋同啲魚仔通常咧，有啲就中意擺埋一齊嘅，咁有啲咧就中意分開，可能兩邊咁樣，就等佢撈埋一齊。咩啊？ 係啊，我有印象啊，嗰啲花生咧，唔係大家想象咧嗰啲脆皮花生啊，佢係嗰啲真係好似白。肉嘅花生咁噶， 啊两只都有，两只都有。 我比较多见佢系配白肉花生咯。 其实两只都有嘅。咁有啲花生佢哋就剥咗壳之后啦，咁佢哋就真系又会再拎去个镬嗰度咧，因为佢横掂炸开嗰啲鱼仔啊。 系 系啦，咁有啲油喺度，系啊，梗系唔好嘥啦。咁啊炸埋嘛，同埋咧佢哋嗰只口味咧就真系好中意食啲香口嘢，炸到好香咁样嘅。 系 啦，咁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绍咗呢个椰汁饭上面嗰啲配料。咁 就可以有咁多啦。 冇錯，其實係有好多款式嘅，咁大家可以不妨試一試。如果懶嘅，唔想試咁多嘅，去嗰啲印尼鋪咧。 A 餐、B 餐 十幾二十蚊咧，其實都有一盒咧，係啦，佢哋入邊仲有啲醃製咗嘅豆腐啊，咁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咁樣，啲印尼風味都幾好食。 好，咁啊呢排啊多咗喺屋企食飯咧，咁啊都要學多幾樣唔同嘅風情嘅菜式先得啦。 係啊，食下啲東南亞食物啊嘛，幾好食噶，香口啊。 好啦，算你啦，今日 OK 成功過關，耶、yeah! yeah!！ 機械こなす僕らは逆に 抗疫期间咧，大家除咗要学多几味啊，防下身之外咧，仲可以喺屋企多啲听住收音机啦，欣赏下音乐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呢一队组合嚟自日本嘅 Juju Juju 啊 ，Pop Music。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嚟到晨光 Morning Call， 我哋嘅听众系 泳儿啊。 早晨，泳儿。 早晨，小白。早晨，芭比。早晨 啊！你好啊！点啊？有啲咩同我哋 share 下先？ 想补祝我个叔4月10号生日。 哦，叔4月10号生日系嘛？ 是啊，希望工作顺利和身 体 健康。 是、嗯、好好啊，叔叔啊，保祝你生日快乐啊。仲有没有其他？ 仲有啊，为到医护人员打气啦，咁特别系为到我教会朋友阿詹、Vivian 同埋 Esther 同埋子朗，咁佢哋都喺医院工作嘅，咁叫佢哋俾心机加油。 嗯，系啊，大家都要加油。有冇听到佢哋讲一啲小嘅故事，又可以同我哋喺呢度分享一下？ 都有啊，因为佢哋都系比较care 屋企人啦，咁所以佢哋都可能会系住喺医院嘅宿舍度，咁亦都同屋企人少接触，多数都系可能视像先会见到面咁样咯。 嗯，系啊，呢个时候咧，即系唔好话医护人员啦，我自己咧，即系出街嘅时候都一定戴翻口罩。其实咧，今朝都有讲过，唔系纯粹话为咗自己，因为我锡我屋企人，所以更加要戴翻嗰个口罩，系咪先？如果唔系做咗隐形即系传播者，我自己又唔知道嘛，系咪？ 是啊，是啊。 嗯，仲有冇啲咩特别嘅点唱啊？ 嗯，冇啊，都系为所有人打气啦，同埋希望即系所有人都系身体健康嘅。 嗯， 好紧要啊！呢、這、一个即系希望大家 咧、 可以好似泳儿话斋啦，无论你系咩岗位都好，医护人员咧就零舍系啦，即系嗰个意识可能会比较强啲啦，因为始终佢哋嘅呢个卫生常识会比我哋一般人再了解得多啲。咁、但系其实我哋咧普罗大众真系都要加油啊！即系响应住咧，即系要多啲留喺屋企啦，即系避免去一啲人多挤逼嘅地方，同埋注意自己个人卫生咧都好紧要。咁样无形咧都系对医护嘅一种支持嚟噶。 是啊， 是啦，好啦，你特登今日拣选咗一首嘅歌曲，是咪啊？ 系啊， 系啦 ，Maroon 5嘅 Memories， 我哋今日亦都揾咗呢只歌曲俾你啦，多谢你嘅点唱 啊，怡， 多谢晒，拜 拜。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did not know no pain. When I believed in forever and everything would stay the same.Now my heart feels like December when somebody say your name. Cause I can't reach out to call you, but I know I will one day, yeah.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yeah, yeah. But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gon' raise a glass and say, yeah.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never felt so lost. And I felt all of the hatred was too powerful to stop. Now my heart feels like an ember and it's lighting up the dark. I'll carry these torches for ya, and you know I'll never drop. Yeah.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Yeah, yeah. But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Raise a glass and say, hey.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Memories bring back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一首嘅作品啊，嚟自佢哋 Maroon 5 嘅 Memories 啊，系啊，咁啊，节目完结之前咧，揾只舒服少少嘅歌听下， 系啊， 系啦，咁啊，可以令到个人咧啊神经放松翻， 真系有放松嘅作用。我有时觉得听音乐呢样 系啊，系啊，所以如果大家咧即系喺屋企嘅时候啦，而家 home office 嘛，有时都会、因为工作咧工作得忙啦，咁啊不妨咧就忙里偷闲听翻啲歌曲，咁啊又或者听住耳台有好多咧好精彩嘅音乐节目可以俾大家听住嘅。好啦，我哋明天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再见啦吓，拜拜。